早晨啊，朝头早嘅时间啦，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90%啊。直播室入边，今日朝头早你扭开收音机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时候咧，都有白权浩继续喺度陪住你哋一齐咧就起身啦吓。各位听众，早晨啊！ 晨光每日一格。 当然我们每一日、希望我们每一天的工作或者在我们的学业上面甚至乎做人上面处理每一件事情上面我们都希望我们是做得到能够胜任。不过很多时事与愿违我们以为已经是一个完美的计划、今天的工作的实食没有黐牙的时候我哋用尽我哋嘅浑身解数去到处理每一件事，不过呢唔知点解有阵时命运就鍾意作弄我哋，所以考虑埋命运呢都系成功至胜嘅一步。我哋输嘅未必系输喺我哋嘅缺陷上面，我哋有阵时输嘅可能系输喺我哋太过多嘅优势上面。令到我哋容易轻敌，令到我哋对好多嘅细微细节、见微知著都系非常之大意啊！呢个可能会系令到我哋失败嘅原因。所以我哋样嘢都做得好，我哋更加咧就要记住细心都好紧要噶。出边25度，相对湿度90%啊。 这本并不是一本普通的书，它是一本百科全书，它更加不是一本普通的百科全书，因为它是一本听得的神光百科。 早晨啊，各位听众，先同你哋一齐咧，就睇睇今天早上嘅天气先啦吓。大致咧都系多云嘅，咁啊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咧部分时间咧就系有阳光嘅，咁啊最高嘅气温咧，哇，今日都热热地，最高嘅气温咧就会去到29度嘅。咁啊，如果大家想要凉少少嘅话咧，都唔系冇机会。咁啊嚟紧嘅时候咧，天文台都话俾我哋知道咧会凉翻啲啦吓。咁啊吹和缓嘅东至到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咧就会显著转凉，咁啊转凉之余咧，亦都会带少少雨喺度嘅，咁啊大家要留意住啦吓。咁啊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同埋有雨啦，不过咧下个星期初啊天色咧又会逐渐好转，所以你话咧天气嗰个嘅变化咧都相当之大啊，咁我哋都要成日咧留意住，咁啊天气嘅变化，咁啊令到我哋咧即系又唔会着错衫啦，咁啊个人咧又可以成日咧都精精神神迎合住咧呢一个嘅天气啊吓，咁样咧先至得嘅。好啦，咁啊，晨光百科今日朝头早咧啊，就想同大家睇睇 DSE 嚟紧咧就会开考，大家都知道啦。虽然啊，可以话咧就受到疫情影响，咁啊，而家咧大家都知道啦，啊星期五嘅时候咧，咁啊会正式咧就系喺香港嗰度咧就开考啦。咁啊，大家咧都要留意住先至得啦吓。咁啊，到时嘅交通情况咧，大家咧都要特别咧就系、是、小心啲啊，留意住呢一个交通嘅情况。如果我唔系咧，咁啊容易咧就搞到自己塞晒车，咁样就唔好啦。好啦，晨光百科亦都咧同听众一齐睇睇啦。DSE 其中一个大嘅考验咧，学生严阵以待啦。考试嘅前夕啊，哇！考试嘅前夕咧，可能大家都会觉得哇，等咗咁耐，而且呢个等咧，仲比平时啊等耐咗好多添。咁点算咧？咁啊，其实咧有一啲嘅方法啊，都可以咧，令到大家咧就可以好好地可以集中翻精神嘅。嗱，唔少人啊都会唔少嘅研究指出啊，无论大学生定系中学生，有食早餐嘅习惯咧，学习嘅成绩表现咧啊尤其突出噶噃。经过有发现啊，有食早餐习惯嘅学生喺公开考试嘅成绩咧，比较上嚟讲啦，根据统计系会好啲嘅。人体经过一晚嘅休息之后啊，早餐带来活动嘅能量，所以啊，早餐必要咧就系食得丰富啲嘅。好嘅早餐咧就唔一定系制作繁复嘅，重点咧就系营养嘅组合啊，当中包括简单嘅碳水化合物啦、优质嘅蛋白质同埋适量嘅纤维。粗碳水化合物咧就比较唔容易饿啊，而且令人哋嘅情绪咧更加稳定。食物含有粗碳水化合物咧就有啲乜嘢咧？燕麦啦、番薯啦。藜麦啊，蛋白质咧，大家都知道啦。早餐咧可以啊，如果香港嘅可以食只茶叶蛋啦、豆浆或者低脂嘅牛奶咧，其实都得嘅。啊，早餐咧一份水果或者沙律，更加能够提升咧就系纤维嘅摄取量。好啦，饮水都要够、哦，人体有七成啦系水分嚟噶。水对于健康嚟讲非常之重要。咁啊，当人体缺水嘅时间咧，啊，原来我哋嘅专注力、反应力同埋解题能力都会下降噶。好多人啊，为咗避免考试时间去厕所咧，所以唉、哎，都系唔好饮咁多水啦。其实咁样做咧，只会适得其反。啊，当我哋饮水唔够、口渴，咁啊得到攰，咁啊其实唔单止会影响我哋健康，更加咧容易影响我哋考试嘅表现噶噃。好啦，有啲人咧就会觉得。贪靓啊，冇分年龄嘅，唔少嘅中学生咧都希望自己有住美好嘅身段，而且咧啊喺好多嘅明星效应底下咧跟风节食啊。有研究指出啊，咁啊喺进行低碳水化合物餐单期间，人嘅记忆力同埋反应都会变差噶，原因系因为脑部需要咧就是、直接燃烧葡萄糖提供能量。嗱，当摄取碳水化合物不足嘅时间，脑部嘅运作咧就会减慢啦。考试期间啊，同学们应该集中火力备战先，身形咧考完试先至再慢慢调节啦。 好啦，铁质咧同样重要啊，特别系女学生啦吓。铁质咧可以有啲乜嘢嘅食物可以补充啊？例如红肉啦、鸭血啊、猪红啊、豆腐啊、深绿色嘅菜啊、黑芝麻、木耳啊，吓呢个铁质好犀利啊！仲有三文鱼等等嘅。嗱，进食铁质之后咧，又有啲地方要注意嘅、哦，千祈咧就唔好谂住即刻咧就饮茶或者咖啡，因为茶同埋咖啡含有咧就系、多酚啊，会抑制人体吸收铁质噶噃。好啦，健康饮食嘅风潮底下，好多人都知道咧就系、高钠嘅摄取对身体系唔好嘅，会增加咧就系、高血压、肾病等等嘅风险。但系原来高钠饮食同埋认知能力都有关嘅、哦，一啲嘅实验证明啊，高钠食物咧会减低供比咧就系脑部嘅血液，并且影响啊负责传送营养嘅神经元嘅蛋白稳定，令到脑部健康同埋认知能力变差。除咗咧就系腌制同埋加工嘅食物含钠好多嘅钠之外啦，有啲嘅食落口完全咧都唔够咸嘅食物咧，都可能有好多嘅钠噶，例如系面包啊、芝士啊、番茄酱等等。所以考试之前咧，饮食嘅口味千祈唔好食得咁浓。清淡少少啊，咁样咧又想滋味啲嘅时候都有啲建议嘅，天然嘅素材咧都有噶，葱啊、蒜啊、姜啊呢啲香料咧，大家都可以食翻，补充翻嗰啲嘅味道嘅。你考紧试 DSE 嘅话，接受紧呢个挑战，即系代表你仲肯定系青春，加油啊！咁多位嘅同学， 叮当可否不要老？伴我长高，圣旨可否不要老？伴我征途，孩子，即使早知真相那味道，却想完美到去违抗定数，偶像全部也不。 一首嘅作品，张敬轩《青春常驻》。 有疑难话我知，解决家务小难题。 晨光第一线，晨光生活博士。 好啦，教下大家整下呢样，整下嗰样。今日整嘅嘢咧好简单嘅啫，教下大家咧洗下衫噃。洗衫嘅步骤非常之简单啦，但你有冇做错呢？衣物咧一定要分类啦，按照住咧就系衫嘅污糟情况啦。如果系将嗰啲好污糟同唔系太污糟嘅衫摆埋一齐啊，或者浅色同好多唔同颜色嘅衫冇分开洗嘅话咧，其实都会搞到好多泡泡咁样嘅。泡泡唔系洗衣粉嘅泡，系搞到你件事好多泡泡啊吓。好啦，咁啊要充分调和啊，放入呢一啲嘅衣物之前咧，应该咧就系将水同埋清洁剂咧就充分调和咗佢。而家咧通常洗衣机咧都可以帮你做到呢一个步骤噶啦。不过你如果你系谂住手洗嘅时候咧，都要记住啊，咁啊先咧就将呢啲嘅叫做清洁剂啦，同啲水咧先融和，跟住先至咧就系去到咧就系清洁嘅。若果咧先放衣物再放清洁剂嘅话咧，清洁剂就好容易啊会附喺我哋嘅纤维嗰度，咁啊局部残留喺度啊，冇办法咧达至最好嘅去污效果噶噃。如果洗衣机啊 set 咗嘅时候咧，就由得佢啦。好啦，咁啊要有啲嘢记住噶，当你咧洗衫，跟住就梗系要晾衫啦。晾衫你揾啲通风好嘅地方。唔会缩水嘅衫咧，其实咧系可以咧去到用一啲干衣机嘅方式咧去到干翻佢嘅，以免咧佢如果噏得太耐，或者有阵时嚟紧开始天气潮湿嘅时候咧，就滋生细菌啦吓。如果有充足嘅阳光，当然啊晒下佢，然后咧就杀菌就最好啦。我哋出完街之后咧，好多嘅细菌都会沾染咗喺我哋嘅衫上边嘅。小朋友啊，嗰啲 BB 仔咧，其实比较上身体弱啦，抵抗力差嘛，系咪？咁所以咧，其实咧平时都唔应该将个 BB 嘅衫同大人嘅衫咧混埋一齐嚟洗嘅。最少啊，等到 BB 六个月之后咧，先至咧就可以起码一齐洗啦。不过 BB 嘅衫咧都系以棉质咧去到为主噶。如果用洗衣机清洗嘅话，一定要记住啊，将佢嘅衫咧就放喺嗰啲嘅洗衫袋入边，咁啊可以避免啊洗衣同埋冲水嘅过程入边过度拉扯呢一啲嘅弹性嘅纤维，咁大家要记住啦。有太阳嘅时候，梗系晒下衫啦。 下的一张小粉脸，竟可使我儿子见。看见他是我，再不敢随便叫苦或怨天。他的一张小粉脸，照彻我心，叫我能共现实作战。望着那地平线，重获信心，他感染。愿带着欢笑来为你写诗一篇，想将新诗高歌一遍，将它标记这一天，歌声快乐变成为你献。愿摘太阳花来为你编织冠冕，用快乐欢笑来做我新的起点，新的歌声沙滩响遍，斜阳如醉，暖暖红日就像你的脸。心他感染，愿带着欢笑来为你写诗一篇，想将新诗 高过一天，将它标记这一天，歌声快乐热情为你添。愿摘太阳花来为你遍织冠冕，用快乐欢笑来做我新的起点。新的歌声沙滩响遍，斜阳如醉，暖暖红日就像你的脸。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郭永兵报道新闻。世卫组织强调，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开始的时候，已经发出警告，没有向美国隐瞒任何事情。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指责世卫管理不善，以及隐瞒病毒扩散情况，宣布冻结对世卫资助。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表示，世卫没有秘密，在疫情第一日已经发出警告。他又说，美国疾控中心有15名职员和世卫一起处理疫情应对工作，意味没有可以隐瞒美国政府。谭德赛再度回应台湾议题，坚称疫情资讯最早由中国大陆提出，来自武汉。台湾去年12月31号的电子邮件中没有通报有人传人现象，只是和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要求更多说明。新型肺炎在美国持续蔓延，全国有超过77万人确诊感染，超过41000人死亡。全国疫情最严重的纽约州星期一起向3000名居民做血液抗体测试，以了解有多少百分比的人有抗体，从而允许更多人可以返回工作岗位。纽约市长白思豪重申不想急于解除居家令，又宣布取消多项在6月举行的主要年度巡游活动。他又说，虽然入院确诊人数都有下跌，但在深切治疗部留医的人数上升，强调三个数字必须同时下跌至少两星期，才能够考虑放宽部分社交距离限制。一名警务人员涉嫌妨碍司法公正被捕，警方昨日在秀茂坪区拘捕一名38岁男警务人员，涉嫌在一宗刑事案件中妨碍司法公正，现正被扣留调查，他将会被停职，案件交由新界北总区重案组跟进。警方表示，警队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进行刑事调查和纪律复检。元朗一间食肆在星期日凌晨发生男优班警怀疑以玻璃樽袭击另一名女优班警员的案件，警方说经进一步调查之后，相信十名一同用膳的优班警员违反限聚令，将会向法庭申请传票。警方又说相信食肆的43岁男负责人亦都违反有关规管处所的规例，将会向法庭申请传票。涉嫌普通袭击而被捕的优班警员已经获准保释候查，他已经被停职，下个月中向警方报道。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上沿岸有薄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9度，吹和缓东至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和有雨，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9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点样洗手先至啱？ 首先开水后洗湿双手，跟住双手离开水源，加入碱液，擦匀后擦出泡沫，开始洗手七式：手掌、手背、指罅、指背、拇指、指尖、手腕。 擦手最少要用20秒。 洗擦后就要用清水彻底将双手冲洗干净。 早晨，各位听众，6:35的时间，继续听香港电台第二台还有普通话台联播时段的晨光第一线。在直播室里面陪着你们的，来自香港电台第二台的白元豪。外面25度的气温，相对湿度是 90%。天气有时候是比较难捉摸的，这段时间可能又会开始接受一些飘飘地忽的天气了。不过嚟紧呢几日，点解话飘忽咧？嚟紧呢几日啊，又系又飘忽啦，又会去翻咧落雨啊，可能又会转凉啊呢啲嘅天气啦。各位听众留意住啦。 翻工早过老板，报纸睇多几版。晨光 Coffee Time。 政府第二轮嘅防疫抗疫基金啊，咁啊拨款43亿元咧，就系俾建造业，包括咧就向合资格工友发放一笔过7500元嘅津贴。預計530000的工友是可以受惠的。而大概30000間較小型的建造業相關的企業，今次都可以獲發10000元至20000元的資助。為了簡化程序，如果已經獲得首輪津貼的工友將會自動獲發第二輪的資助，無需另行提交申請的，這個要注意了。政府將會透過建造業議會處理申請和發放輔助金的，发放这个的补助金的，议会将会尽快就是公布其余的申请细节的。发展局方面也透露，第二轮防疫抗疫基金拨款43亿元就给建造业了，将会协助就是未在第一轮受助的人士和相关的企业。措施包括就向每名合资格的建造业发放刚才讲过7500元的津贴，超过530000名的工友就会受惠的。除了地盘的工作的工友以外，亦都涵盖了就是机电工程处、屋宇处、水务处和消防处认可的注册工人的。至于未受惠在首轮措施的30000间较小型的企业，今次刚才讲过都获得涵盖了。合资格的承建商、专门的承造商、工程承办商、供应商可以就获发一至过20000元的资助，而合资格的小型工程承建商，例如是注册电业、气体工程、升降机、自动梯、消防装置的承办商同埋机械设备租借的一啲供应商，都可以获得10000元的资助噶。另外，大概600间的提供工程或者建筑以及相关专业服务的顾问公司，将会获发50000元支持，就是业内一些专门的专业人员持续进修的。政府将会透过第二轮的防疫抗疫基金，为活化历史建筑伙伴计划下10个的项目，原创方啊，同埋起动九龙东啊，即系反转天桥底行动嘅非牟利营运机构提供300000元嘅直接资助，总数咧又有3600万啦。政府早前宣布推出第二轮的防疫抗疫基金，其实也包括就是展开一个叫做遥距营商计划，支持企业利用科技继续营运以及就提供培训。 創科局方面亦都話到，表示計劃將會喺5月開始就接受申請啦。每一間嘅公司可以獲得最多30万元嘅總額嘅資助㗎。喺呢個推出為期6个月，涉及5亿元嘅遙距營商計劃啦。透過就係特快嘅批核，資助企業利用創新同埋科技喺疫情期間能夠開拓一啲遙距嘅業務㗎噃。咁令到咧就係唔需要下下翻 office 嘅，都可以咧就係進行到一啲嘅經濟嘅活動。佢哋話到啦，設置網站啊，進行網上營銷，強化網絡安全，或者方便家中工作嘅遙距文件管理系統，都係咧佢哋希望未來嘅社會能夠做得到嘅一啲嘅事情嚟嘅。所以政府今次第二轮的基金希望可以帮助到更加多的人，亦都就是鼓励更加多的企业发展这些叫做网上或者就是未来的一些方法。 除了会痛一切都未好，除了挫折面前仍有路，除了现实总有某些修补可以做，残酷世界令人学成，悲观中找鼓舞，来舒减身边恐怖，能照料你日子都不算早，尽量去弥补，难逃那烦恼，修修补补，乱世中一起苍老，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祝你在乱流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形势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硬撑着使你心安，也破了等某位去补，而你有我保养和爱慕，逢了伤害穿了再补，这乱世未必可受你好，绝望里浪观亦是个情操，东歪西倒但至少牵手街路，沿途在修理着熄了的曙光，你在乱流下平安，真爱是任何形状，对付百孔千疮，谁能望穿我这种健壮非健壮，如世坏透只好对抗，由我眼撑着是你心光，被推倒可再装，巨像的手不怕肮脏，贴上胶纸都尽浪，尽是保听都发光，结局再破烂重喷光，银河上边跌当边看紧对方，跨越旧有还越红方，尽头无岸，远近我都护航，还能苦安慰，不必天气多清朗，狂雨暴雪一起对抗，任岁月再坏不至心慌。 张嘅一首嘅作品叫做《玩具修理员》，喺每一个嘅工作嘅层面或者唔同嘅阶层上面，高中低都有好多唔同嘅压力，我哋面对住嘅，咁啊成日都系话到做到夹心啊，即系中层嘅同事点样可以舒缓佢哋嘅压力，或者有啲咩特别嘅地方要注意咧？今日啊 ，Vince 都会同我哋讲下噶噃。 晨光第一线，职场 KOL 有咩帮到你啊？ 翻工原来有好多隐形危机影响我哋健康， 放心啦，我哋职场求生术一定帮到你啊！ 早晨啊，各位听众，嚟到星期二朝头早职场 KOL 入边啊嘛，职场陷阱咁啊，喺电话侧边已经邀请到人力资源业务伙伴策划师啊 Vince 都喺度啊，早晨啊 Vince， 早晨啊， 你好啊，嗱，而家咧即系面对住呢个疫情嘅时候啦，香港嘅叫做市道啊低迷啦，好多嘅工种咧都一定咧就会承受住好大压力，一间公司入边咧。叫做基层的同事呢有他们自己的压力，可能他们很多东西很前线啦、要面对着一些客户啦。好啦，中层的同事呢又要面对着由上面夹攻、下面又抱怨你，又是第二种的辛苦。高层的同事或者管理层的呢又要面对，唉，我又要想开源节流。我怎样去到控制下低那班手足，公司的业绩我怎样鞭策他们。大家都是不同层次的辛苦来的。那在入面呢、我们今天不如讲其中一个先。中层呢就是一个夹心饼来的。 是啊是啊。 即是刚才我都形容了一句，就是老板可能捽我业绩，那我又他捽我啫，那但我都要捽下低啲手足的嘛。但我又不忍心捽下低啲手足，那下低啲人又交不到货，又跟我讲他屋企又好惨，那我夹住在这里我都不知道怎么做好，有没有意见给回大家呢 Vincent？ 其实中间就真系夹住，又要顾上又要顾下，因为我哋见到咧，嗰、那个嘅压力系真系唔细，即系其实嗱，应该咁讲啦，呢、這个环境其实个个都有压力噶啦。咁啊，但系点解特别去讲中层呢？因为而家好多嘅时候，好多嘅公司嘅决定咧，其实中层俾落中层嗰个压力咧系唔细。譬如即系咁讲，先讲我点样去顾上先啦。我哋都会即系唔好话建议，即系我哋有啲咩可以做，我当假设。你是一個中層，你上面有一堆的管理層，你下面有一堆即等著你開飯的同事，是不是、好了，這個時候呢正正就是你要發揮夾在中間那個的價值了，在哪邊呢？先顧上先啦，咁呢個中間咧，其實所謂成個中層咧，嗱，即講真啦，撇開個公司嘅架構咧，其實中層咧係真係可有可無啊，即係有錢就擺個中層喺度幫一幫手係嘛？咁但係當你有而家都仲你仲喺嗰個工作崗位嘅時候，點樣發揮你嗰個價值呢？就係做一個橋梁。因為擺啲中層通常嘅規模都一定有喺度噶啦，即係細公司就唔會點有啲咩中層啦，直接有老闆再下屬啦。咁啊，中層咧有多嘢可以去幫手去做。首先第一咧，就係點樣去先呢、這個時候咧好緊要嘅。究竟你要知道自己嘅工作崗位呢、這個價值向翻邊度？你要再真係要望翻究竟你嘅價值，你究竟點解要由你嘅工作崗位去到先夾咗你去中間咧？你究竟公司希望擺個咁嘅工作崗位俾你去做到啲乜嘢？係時候要再諗清楚。第一樣嘢，第二樣嘢咧就係開始嗱，又係講得成日都 virtual 啊，近來成日都大家都叫做居家工作啊，老闆又信你，公司又不嬲都信開你，大家各自做。呢、這個時候咧，開始要叫做露面多少少。你有啲咩做？你汇报多啲俾老板知道，俾老板知道你做紧啲乜， 翻紧工嘅。 有时系啦，冇想开紧工嘅，呢、這个价值上边，我咪就估住翻在下边嗰班咯，点样去做。因为咧，嗱，先咧，通常啲时候老板都唔得闲噶啦，你好多自己啲嘢都去顾嘅。咁但系咧，讲紧就系、是，点样去俾老板知道，即系再俾高层知道究竟员工做成点咧？大家都好关心噶，系咪？即系究竟系咪都继续做，要做紧大家要做嘅嘢啊，或者做得更加多？咁系时候要汇报多啲。你冇老细唔问嘅，你自己去汇报，俾老板记得你多啲，就 系 等你知道真系做紧。 系、哦，唔系下下即系要等人问你先至。即係推一下，你又喐一下咁樣，試下自己主動啲。其實老闆唔會食人嘅，咁你多啲揾佢，咁嗱絕對唔係話送工大家擦鞋。不過真係有陣時溝通咧係好緊要 嗯，系啦，即系有时老板，即系可能佢当然有嘢需要，首先主动问你究竟你啲嘢做成点啊，交唔交到功课啊，或者做过嗰个程度做到，即系嗰个 progress 啊，嗰个进度去到边。咁但系咧，去到呢个时势咧，咁啊真系再主动啲，系啦，我哋话斋唔系真系擦鞋，但系主动啲系话翻俾老板啫，我而家做紧啲乜嘢，我而家做紧啲乜嘢，甚至乎可能咧，有时老板佢未必话俾你听，但系其实佢哋可能已经默盘算紧某一啲嘅计划嘅时候，当你嘅汇报有机会佢话俾你听，唔系咁样行啦，事情方向改变咗。 哦，系喎， 咁行。 唔好嘥晒啲力，嘥晒啲资源去到做一啲其实老板已经唔谂住再做嘅嘢。 冇错啦，同埋咧喺呢啲咁嘅机会，即系呢个咁嘅时候，你亦都即刻可以叫做问到公司嘅方向系点样嘅。 哦， 老板未必话俾你听，但系你可以闻到多少，你自己要警觉性会再更加高啲。 系，闻到浸除呢、這个方法。 系啦，咁变咗咧。 首先第一啦，好似咁講啦，無謂嘥力水啦。你嘅工作，因為咧去到呢個時候，當然啦，好嘅合作團隊咧，老闆同下屬咧，大家都可以好清楚大家嘅方向，或者好叫做好on time 啊，佢知道咧點樣去做，點樣去改變個策略，點樣去迎合而家嗰個環境去做。咁但係咧，當大家都好忙，大家都因為而家叫做呢件事咧，對於大家都係叫做新嘅嘢啊，大家都喺度做一路學，一路喺度應變，未必好多時間咧去通報到同大家通報到。咁啊，中層點樣去做多啲叫做主動多啲啦，去走出去問下啦，醒少少去湊，即係叫做問下咁出邊發生緊啲咩事啦。之餘咧，亦都好時間咧，希望喺埋老闆係咪可以會講多少少俾你聽？即係如果佢未必有時間，佢未必有心要去隱瞞，但係咧可能透過呢啲咁嘅溝通嗰個嘅方法嗰、那個方向，佢可以話到俾你聽，唔得啦，我哋而家唔係咁樣做啦，我哋收翻啦，我哋暫時 hold 一 hold 各自咗先，然後可能有機會我哋而家要做呢一樣嘢，可能佢覺得當時原先可能覺得未係時候同你講，但係如果佢又願意嘅話，你咪早少少知道咯，咁然後你自己嘅部署都會好少少嘅。 咁同埋可以將呢個叫做新嘅部署咧，亦都可以同下屬嗰度咧就分享。咁下屬對可能呢個中層員工嘅嘅同事咧，又有第二種嘅睇法喎。 冇錯啦，即係變咗當老細嗱，好多時咧就係當老細要做決定之先，你係咪可以有機會改變佢嘅決定咧？係 啊， 係 啊，係啊，係啊。 咁啊變咗咧，有機會可能你幫原來佢冇諗到你可以幫到佢嘅，咁但係咧就係因為你主動咗就去問佢，又或者你已經可以醒覺到佢需要啲乜嘢嘅 support。然後咧，佢分分鐘你真可能補到呢條 team 嘅喎，因為佢真係冇諗過你幫到手，真係有機會你都會改變到老闆嘅決定嘅。 哦，嗱咁中層嘅同事點樣可以將一啲譬如我哋叫做再低一層啲嘅同事咧，更加團結，令到可以大家一齊摸住石頭過河，同一時間亦都可以更加捉到咧，就係呢一個老闆方向，同埋咧可以即係更加清晰幫到公司，呢個都係一個好關鍵嘅位嚟嘅。 冇錯啦，嗱，即係顧咗上之餘啦，你首先就先摸到，即係你自己本身都摸到個方向點樣去做嘅時候，好啦，點樣帶班下屬咧？咁我睇一個時候咧，嗱，因為有機會可能有已經某部分嘅同事有機會可能已經接咗流星，可能接咗嗰、那個，即係已經冇咗啲人手，又或者可能再做多啲嘅時候，咁喺個時候點樣去 keep 住你自己嘅同事，或者唔好咁講啦 ，keep 住啲真係做到嘢嘅同事，呢、這個時候咧都係你自己好好去諗，究竟有冇開始諗啲叫做 successor， 即係我成日都話叫做你個繼，即係每一個工作崗位繼承者。嗱，因為咧而家好多時即係呢個叫做諗，即係叫做繼承者，每一間公司都會一路，就算有冇啲單即係疫情都好咧，其實一路都要做，因為一啲比较重要的工作岗位，一间健全健康的公司呢是要想定你即每个工作岗位的继承者，然后怎样去叫做培训每个同事一路上的时候怎样接住下去上，或者人离开的时候哪个去顶替一些比较重要的工作岗位呢？这个时候呢是好好开始去想，究竟某些同事可能已经做不到，可能要换人的时候有没有人要去做到，有没有一个叫做 Plan B 的计划呢？又或者当我们现在要做 virtual， 即要做大家 居家工作的时候，是咪当我咪之前咪讲过有机会系重新去再调配啲工作安排嘅时候，点样去分工嘅时候，系咪一个好好嘅机会开始同一时间去叫做培训同事咧？俾同事试啲新嘢，去大家去交换下工作，系咪可以去从中去了解下同事嘅潜质，去到边度咧？嗰个 potential 去到边咧？同事有几愿意去承担，有几愿意去面对新嘅嘢，去面对挑战，都系一个好好嘅机会俾你去睇嘅。嗱，你虽然话你自己好紧一身保住员工啫，但系你自己系咪都可以喺呢一个嘅机会去睇清楚同事佢嘅心态啦、佢嘅价值观啦，同埋佢嘅潜质去到边？其实都系好好嘅机会嚟嘅。 系咁啊，嗱，而家好多公司都叫精简架构嘅时候啦，点样可以喺呢一个艰难嘅时期咧，除咗保住份工之外咧，有危亦都有机啊嘛。 即 系平时系啊，平时其实只要住把握即系每一个机会嘅话咧，喺老板面前话俾佢听，其实你系一个做到嘢。亦都肯做嘅同事嘅时候咧，其实只要公司能够保得住你，其实佢哋都会谂办法咧，继续同你咧一齐去合作嘅。 係啊，但係當然啦，即係你話講咗其中一樣好緊要，好緊要呢、這個時候話叫做激勵士，之前都講過，其中一樣好緊要嘅咧就係你自己咧都要捲起你嘅衫袖啦，一齊同同事去一齊去做。呢、這個時候咧，同事真係有機會可能會比較多嘅困難，即係可能佢哋可能工作量多咗啦，又或者佢哋自己都好似即係要多咗時間要照顧家庭啦，未必真係可以咁咁容易去做到即係被分配來嘅工作。呢、這個時候咧，即係作為老闆，即係你都係即係作為其中個老闆，你係咪要多啲去即關心下同事咧？之前有講過關心下同事啦，了解多啲同事嘅處境啦。嗱，了解咗之後，然後點樣去幫佢咧？好多時我哋都會建議你真係自己捲起你嘅衫袖咧，要落手落腳幫同事做埋一份。咁其實呢樣嘢都係俾同事睇到你真係去一條 team， 然後你真係幫緊佢哋，真係一條 teamwork 去面對呢個困境。 係咁啊，中層嘅同事咧，即係面對住好大嘅壓力，但係同一時間都要記住自己咧，係作為一個好嘅橋梁，令到維繫住公司咧一個正常嘅運作，所以咧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崗位嚟㗎嚇。咁大家聽完呢意見，希望咧幫到啲中層嘅同事點樣可以幫到上邊，又可以聞下公司嘅氣味啊，帶住自己一隊小嘅團隊去到咧就係、是。遇到好多唔同嘅障碍都一一呢就係、是、跨过佢哋嘅係咪呢 样 最 紧 要。好今日朝早唔该晒 Vince， 唔该晒你，拜拜。 拜拜。 之后每刻也在乎表述，没餐中便堂，演那二世祖搏一铺。自拍扮自豪，没有六尺高，自信真像成功招数，自信像罐头，品格再发毛，如此恐怖，想几夸张，我这个不想，至少尽想。我很想无惧这现象，你想改变的梦想，愿望像是妄想，细胞变坏时难道是正常，靠适当自强难道也很正常，背到底更想这正常，自信再耀扬，未够大选香，包式扶平都争抢，话我自栋梁，不过是重伤随街唱。想，我想唱，唱出那无常，至少逐渐去想。我很想重拾那力量。上帝份上脱缰。 嚟自吴浩康，我哋希望全世界都系一样，快啲啊，一切正常。室外温度25度，相对湿度89%啊。转头咧，听埋聪明哥古龙虎榜嘅推介作品精选啊。 晨光第一线咧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嘅分头广播，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咁我哋啊转头当然啦，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啊，晨光第一线咧继续嘅会陪住各位听众咧去到早上嘅十点钟嘅。咁我哋转头二台再见。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打大佬，人人都要噶啦。唐了三位喜欢打机，亦都觉得人生就好像打机一样，有不同的阶段要打不同的大佬。总之面对困难千祈不要怕，要尽力打下去才过到关。 冒险有个密码不怕， 作曲编曲监制叶少忠，填词梁柏坚。今个星期新打入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九位 BOP 天堂了冒险岛。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星期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济南嘅寓所接受十四日隔离，但隔离期已过，仍然未可以翻去北京同家人团聚。美国呼吁中国政府解除对黄泉章嘅活动限制。美国国务院话，关注有报道话黄泉章的身体和精神健康转测，呼吁中国政府容许黄泉章自由活动，包括可以返回北京和家人团聚，又敦促中国政府释放其他被囚的维权人士。黄泉章接受包括本台在内的传媒访问，表示自己健康情况还好，昨天同另一名维权律师谢阳到派出所办理身份证，但未知几时可以回北京。他的妻子李文竹昨晚在社交网站表示，济南圣井派出所的警察向黄泉章归还手提电话，黄泉章可以自由通话。天气方面，受海洋气流影响，本港今早沿岸有雾，云南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到10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地区有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早上沿岸有雾，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同有雨，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第31届国际流行音乐大奖， 全年最受欢迎十大国际金曲 候选名单。 Psycho, Kirichi, Memories, Maroon 5. Dance Monkey, Chosen Eye. Don't Start Now, Dua Lipa. Orphans, Coldplay. 乐迷投票验证展开，立即登上 rthk.hk 支持你的年度歌曲及歌手。截止日期4月26日。 同心抗疫，我们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在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和到人多的地方。在可行情况下留在屋企工作，不要同人握手，还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呢。 你说啊，你揀边个啊？到底你揀他定揀我啊？ 你哋唔好咁啦，唔揀得唔得啊？ 唔得。 点解啊？ 有得揀一定要揀。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拣互动游戏，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听实今个星期一至五晚上8点到9点，刘善仪、邓慧思、周美欣、潘芳芳、余建明主持的《甜淡情怀》。 做选民要投票，做乐迷记得嚟投票啊！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早晨，早晨，早晨，早晨， 早晨。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头早七点零八分嘅时间啊，吓咁啊，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9%。咁啊，直播室入边啦，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直播室啦，有白元老同埋芭比喺度啊。早晨啊，芭比。 早晨啊，小白。 系啊，咁啊，今日朝头早咧，咁啊，天气都应该几好啊，会算唔算系咧？因为嗱，嚟紧呢几日咧，天文台就话到啲天气咧。开始变化啦！ 其实我几期待佢嘅变化噶， 点解？因为太热系嘛？ 我发觉原来咧呢一种咁焗嘅天气咧去做运动咧、啊，真系咧，我唔知道会唔会真系有助燃烧卡路里咧，但系排汗咧呢、這个就真系好有帮助啦。 系啦，嗱，有冇助燃烧卡路里咧？呢、這个真系好值得去到讨论。 系咪啊？即系到底天气热啲，个人觉得辛苦啲，系唔系真系就等于消耗咗多咗卡路里咧？ 我以前咧都问过啲专家啦，咁佢就话到啦，天气热嘅时候咧，我哋排汗多咗，但系未必嗱，我哋体感上觉得自己辛苦咗嘅，但系未必系做运动做多咗嘅、 哦， 因为嗰个天气太焗咧、或者令到你排汗出多咗嘅时候咧，你个人攰啦， 系 体感上会觉得你做多咗运动，因为攰咗嘛，但系实质上咧，例如你平时系跑5个运动场嘅，咁、已经系先至会爆晒汗嘅。但系天气太焗，可能你跑2个运动场， 啊、 你就已经系出咗5个运动场嘅汗咯。咁、但系你本身你个肌肉未到嗰个运动量噶嘛，系啦。咁所以即系代表其实有阵时天气焗咧，你系流汗流多咗，个人辛苦咗，但系个运动量未必咧。是有一个好的水平咯、 但我觉得呢也都正正是因为这样呢，可能就会令到人觉得自己呢那个的跑完步之后呢反而是舒服了。 哦，是啊，那是啊， 因为你真的是出了一身汗，好像我这些呢 去湿啊，我有时听 中医讲，我真的有这个感觉、因为呢我自己昨晚去跑步的时候呢、你想想夜晚应该相对地没有日头那么热啦、 你这排真的做多了很多运动。 是啊，没办法被你感染了。 关什么事啊？ 唔系呢排真系自己想做， 你好勤力喎呢排， 系啊，即系得闲就会去跑咯。 同我啱认识嘅你差好远， 系啊，你啱认识嘅我完全唔会去跑步、 你弹琴嘅啫嘛， 系啊，净系会喺屋企弹琴咯。你讲得啱啊，咁但系呢排就觉得真系想锻炼下咯，咁啊，所以就即系多咗去跑步，同埋亦都每日都有 set 个目标俾自己嘅。 系啊， 系啊， 哇，你好有恒心、啊， 冇办法啦。 你又会 set 咩目标俾自己？ 我会睇住自己跑咗几多 K， 就系用只表度住。 系啊。 好有用啊， 咁然后就睇下自己消耗咗几多卡路里咯。嗱，我觉得女士嚟讲咧，呢啲数字系非常之凑效噶，因为你觉得咁少嘅， 唔系噶，男仔都好咩噶， 系咪啊？ 系啊，好有用噶。 即系你望住自己跑咗咁多嘅时间啦，跑咗几多嘅距离啦，然后望下个卡路里，咦，好似都唔系好啱心水喎。等我再跑下先。 系啊，系啊， 就会有呢个感觉。 同埋开始咧，你如果系用数字去到。即系斤斤计较嗰啲卡路里嘅时候咧、第一你可能会跑多咗啦，就算你跑得唔多咧，当你攞埋嗰个食物个卡路里表嘅时候咧，你就发觉自己开始 会 选系啦，选择性咁样去食啦、哦。即系譬如你攞一个即食面咁，佢话俾你听，例如啦，入边系200嘅咁样，200卡路里。咁你就要計，哇！200咁我真係都要跑幾多、啊？ 起碼要跑50分鐘啊！如果對於我呢啲跑得咁慢嘅人嚟講， 咁所以咧，你咪會開始覺得啊，係我應該食得健康啲咁樣，即係有陣時呢啲科技就幫到我哋呢啲位咯， 係啊， 係咪幾好噶啦嚇？做多啲運動，大家。 晨光第一線，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朝头早嘅7:12啊，晨光交通天文台咁啊，电话侧边已经有 Didi 喺度。早晨啊 ，Didi。 早晨啊，两位。 系啊 ，Didi 咁啊，而家 Barbie 都话成日去做运动啦、嗯，你又耐唔耐都要行山嘅，有冇去跑埋步咁样啊？呢排？ 唉，真系听起嚟都惭愧啊！ 点解啊？ 早前咧都会有啊，因为后屘咧，我上两个礼拜前咧，我去行山，屋企后边咧，哇！但我行山，我见到好多人啊，咁我就开始脚步啦。 哦， 跟住就停咗，冇行啊，所以其实都冇行咗一段时间嘅。后屘就想试下再行翻啦，咁、但系再行翻见到咁多人咧，我就停咗冇行啦。 哦，系啊。 所以而家咧。我的体重同埋肚腩不断咁上升啊！ 唔系啊，我离远睇你嘅时候仲系好靓女 嘅，咪就系咯，仲系咁 fit。 唉 ，body 你就 fit 啦，我遮住都睇唔到啫。 哎呀，唔系啦，我真系要向你学下习啊。 系咁，要话俾我听， 系啦， 点样着衫可以啊？左遮右遮先至得啦吓。 松身衫咪得咯。 好啊，松身衫啊，好啦，咁啊，交通方面系点咧？ 好啊，咁啊，而家咧咁多条隧道同埋路面咧都系正常嘅，咁但系咧有个好消息就系提提大家啦，琴日有个水管紧急维修需要封窿嘅路咧就而家开翻啊，介乎谢斐道至到洛克道嘅一段坚拿道东唯一行车线，而家封路咧就重开嘅， 嗯，冇啦， 嗯， 哦， 系啦，就系咁啦， 好啦， 真系好啊，路路畅通是最开心 的。系啊，不过咧就星期五嘅时候咧，大家真系要密切留意住我哋嘅交通消息啦吓。咁、到时候要麻烦啦，Didi 啦，同埋其他交通组嘅同事为我哋咧嘅考生啊 ，mon 住呢个交通情况，好唔好啊？ 知道，明白。 好啦，唔该晒 Didi。咁啊，天气方面咧有出边啦，阿 O 喺度喺度啊，早晨啊 O。 早晨。 早晨，小白。早晨 ，Barbie。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啊！早晨，早晨，咁多位。 早晨啊，阿 O 啊，都中意咧就系做运动嘅。咁啊，呢排做运动嘅时候，会唔会发觉个天气咧都特别焗先？ 哎呀，梗系焗啦！有冇得入翻去健身室嗰度？ 系啊， 系啊， 解除呢个令啊，即系交咗嗰啲健身室费用啊！你成个月蚀咗俾佢啊嘛，佢、你又 feel 到佢之后唔会补翻俾你。 feel 到，问下咯，唔好 feel 住咯。 睇下点啦，可能会咧。 哎呀，希望啦。 咁你会唔会喺屋企做嗰啲 HIIT 啊，嗰啲咩高强度带氧运动嗰啲啊？ 有啊，系啊，喺个狭小嘅地方嗰度做咧，啲、汗特别出得多。 你睇 唔大啊嘛？ 睇下追唔追到？ 唔同啦，系啊。 睇下追唔追到 C 朗嗰个咩啊？咁啊系啊， 追到 C 朗嗰个纪录系嘛？ 系啊，系啊， 系啊。喂，不过咧，小白你头先讲咧，话啲考生啊，要注意啦。咁啊，我都几建议咧，朝头早啊，嚟紧考 DSE 嘅考生咧，呢几日咧好啊，教翻好个生理时钟，就系、呢个时间咧，可能都要做少少运动啦。咁啊，因为你应试嘅时候咧，咁啊都系呢啲时间准备要起身啊，或者咧。keep 住一個好嘅作戰狀態，咁啊有一啲考生，即係自己都係過來人啦，即係兩位都有考過公開試啦、有啲咧，哇飽到思書啊，已經咧，哇裝好曬子彈㗎啦，諗住咧一入市場咧就咧係咁扯係咁扯，不過咧啊，即係平時咧開夜車啊，開得耐咧，咁啊朝頭早冇乜精神啊，咁所以咧就要好好咁樣習慣一下，朝頭早究竟咧喺九點十點啊，以至八點嘅時候咧，已經咧哇精神抖擞啊，咁樣咧就可以啊有好啲嘅成績咧攞到翻嚟咧。 係啊，即係啲年輕人啦，特別係中意夜瞓嘅、我哋以前啦，我而家我都算係 OK 嘅， 乖啦， 係啦，而家乖咗好多啦。以前咧成日都夜瞓啊，凌晨三點幾都仲未瞓覺咧、有咩辦法俾啲考生咧？就係話喂，突然之間即係成日都咁夜瞓啦，而家可以早瞓翻少少咧， 是啊，真的要可能要大家少啲玩手机啦，根据专家就係话，因为手机都会令到大家好沉溺啦，无论你係打手游啦定还是係上网睇片啦，咁啊最好呢就係临瞓之前呢或者早啲去睇书，咁如果你觉得哇睇教科书好闷啊，咁啊闷下闷下咪瞓着咗囉，咁啊唔知可唔可以令到大家呢早少少可以瞓得到觉，喂快啲睇埋个天气先啦，喂今日呢确系潮。濕喎，咁樣即係同過往或者上個禮拜咧爭好遠啦。估計一陣小白同埋 Barbie 講嗰個相對濕度咧，我估都有80-90都少不了。 哇！中啊中啊，89啊，唉好嘢， 88好彩。 keep 數字咁叻嘅真係果然。 梗係啦， 咁易講。 轉頭問你攞嚟埋 number 添啊要。 喂唔得唔得，咪今日唔得，紐約期油跌咗歷史。 係啊， 與 負數啊， 真係負數啊，今日真係迎來大時代俾啲時間少。 所以今日要特別留意住阿 O 啊嚇。 系啊，刨下书先啦，今日要吓。 好啦，咁你快啲翻入嚟刨书啦吓，唔该晒你先。我睇下大家详尽嘅天气方面系点样啦吓。部分时间有阳光嘅，日间啊炎热啦，最高嘅气温啊大概会到29度，早上嘅沿岸有雾，吹和缓嘅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显著转凉，以及咧就有雨啦。咁下周初天色咧会逐渐好转噶啦。而家25度嘅气温，相对湿度咧就89%嘅。早上嘅7:17先听听今天早上嘅晨光大学啊。 Welcome to Morning University， 欢迎来到晨光大学。 早晨，早晨啊！星期二嘅早上，晨光第一线啊！吓，晨光大学邀请嚟咧，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同我哋分享嘅 ，Joyce 早晨， 早晨， 早晨啊 ，Joyce， 咁啊，今日咧讲下啲劈价潮啦，咁啊，劈到去边咧？劈到去东涌，睇到啲新闻咧就出嚟啦，就话哇，东涌咧四大发展商嗰啲屋苑都要破底价，系咁样，哇，差唔多要输两球咁样，哇，即刻震惊啦！咁當然其實睇翻之前復活節假咧，個交投同埋睇樓嘅人數咧係有所增加嘅，咁啊睇到即係有實力嘅人咧開始出手啦嚇，咁但係哇呢啲劈價潮又點解會形成咧？咁樣交俾阿 Joyce 幫我哋分析一下先。 係啦，其實咧好多時咧，我哋會睇到好多嘅新樓盤或者新區嘅話咧，都會比較多啲劈價潮，反而咧係一啲舊區啊，甚至乎一啲比較老牌嘅屋苑咧，就少啲呢咁情況。咁啊原因就係因為咧好多即係新入市啊，或者咧佢哋自己自用啊，咁佢哋咧就比較中意呢啲新區嘅。咁但係好多時佢哋做嘅按揭咧個成數都比較高啲啊，有啲更去到做到九成嘅話，咁喺跌價嘅時候咧，咁呢一批嘅人咧就即係即時首當其衝啦，因為佢哋即係開始有機會啊負資產啦，甚至乎咧呢班人嘅一個工種啊或者工作咧係唔係咁穩定嘅時候咧，咁佢哋就會開始減價啦。咁啊最慘就係咧，可能有一兩個業主開始大幅減嘅時候咧，咁啊嗰個價錢咧坐咗落嚟啦，咁佢哋自己都會驚，咁跟住又再放手，咁就形成咧即係喺即係電視度成日講話啊點解？都會賣啊，或者係俾税都會賣啊。咁因為呢啲人嘅經驗唔係咁多啊，即係相比一啲咧老牌屋苑啊嗰啲啊，可能佢哋買咗樓嘅經驗有成十幾二十年啊，甚至乎可能佢阿爸嗰代啊已經有個即係物業喺嗰邊。咁所以咧就留意翻啦，即係如果大家真係即係想買嚟自住嘅話咧，當然啦，第一就真係要睇一份工啦，因為喺一啲而家好似疫症時間啦，或者喺一啲經濟唔好嘅時間咧。有某几类行业咧系好受影响嘅重创嘅，即系好似而家譬如旅游业啦、零售业啦，当然啦，之前有埋银行业添，但系今次咧就情况好咗，因为银行有相应嘅措施，所以避免咗即系大裁员。咁如果你系一啲工人行业咧，我就建议啦，就唔好买一啲咧即系咁。即係比較即係新嘅區域或者遠啲嘅區域，因為呢啲區咧，咁你要守翻上嚟咧，都要一段時間，同埋最主要影響心理嗰個素質啊，會覺得啊，我買屋要咪大跌啦，我應該要拋售喎，咁就連鎖反應，所以引致即係今次東涌大劈價事件啦，就係咁啦。 嗯，咁啊嗱，有人劈價咧，就有人接貨嘅，咁啊接貨嘅朋友亦都睇到。東涌唔知係咪潛力無限啦，但係都係幾宜居嘅一個地方嚟嘅，好老實，即係未至於水清沙幼，但係交通就相對便捷啦。咁啊，嗰陣時早一個十年咧，大家講緊東涌就話，哇，又近機場，咁可以放租俾啲空姐空少喎。咁啊，嚟緊依家又近呢個港珠澳大橋嘅出入口岸咁樣，咁。呢啲系咪算系东涌楼嘅卖点，定还是其实呢啲好嘅叫做因素已经反映咗噶啦喺楼价嗰度？ 其实咧，你话租客咧，你话租俾一啲嘅譬如空姐或者一啲空中少爷喺嗰边住，确实系真系多嘅。咁但系又要留意翻，就算青衣都好多嘅，即系好多都住喺青衣嗰边。咁所以你就要睇啦，系咪真系佢单一性嘅租客系会净系只系住喺嗰边咯？咁如果佢非单性嘅话咧，你就要留意啦，因为除咗機場裏面工作嘅人會住之外，咁可能冇其他喎。咁當然啦，其實翻中環嘅人都好多嘅，我認識嘅。咁但係我哋最緊要咧，如果要個個租金企得穩咧，就係有一定嘅租客量先至能夠企得穩啊嘛。咁嗰邊咧，而家寫字樓唔多啦，雖然都叫做有。 啲寫字樓啦。咁我哋就要睇啦，寫字樓唔多，而嗰、那個屋苑嘅物業越嚟越多嘅時候咧，咁你睇一個飽和度咯。咁嗰邊咧絕對唔可以話咧係租，即係好多人入去租嘅地方係啦。因為始終咧你話雖則方便啫，但係其實即係點都要搭車大半個鐘行埋嗰條路先翻到個屋苑，可能再要多10至15分鐘。咁未必咧每一個香港人都接納啦，因為而家香港人都慣性啊，地鐵上蓋出入咧就最好within 20分鐘內就可以個車程到。咁所以咧我哋咧如果即係揀一個物業去出租嘅時候咧，即係其實有冇商業物業咧都好緊要啊，因為每一個人都係為翻工而去租樓啊或者供樓啊。咁所以呢個第一咧就未必可能形成到啦。咁第二咧就係話近港珠澳啊或者近東涌都好啦，係咪而家反映曬啲因素出嚟？確實已經其實出曬嚟㗎啦，反而咧就嚟緊睇下。即東涌佢會唔會咧，即再發展一啲嘅有規模嘅商場，係專貨國內人入去買嘢。如果佢嘅附近能夠可以即規劃到呢啲嘅事情咧，咁其實咧又會帶嚟好多人流咧，確實嗰邊嘅樓價都會旺啲。咁但係你話港珠澳嗰邊其實你都見到啦，其實佢哋而家暫時嚟講啦，條橋本身嘅使用量唔係好高啦，更即仲要講話自己揸車翻去或者各方面嘅人群會聚集到喺東涌咧，就未必啦。咁反而咧住咧就確實係一個極好環境嚟嘅喺我角度啊。咁所以咧，如果係咧即收租咧，我就建議唔好喺東涌啦，但係住咧就可以考慮喺入邊即置業咯。 嗯，咁有。边一个位置你觉得都 OK 啦？再因为嗱，东涌嚟讲都分两边啦，一边就系近嗰个港铁站啦，另一边咧就系要远少少嘅啊，离港铁站远啲，亦都啊嗰边又相对新啲嘅，感觉上啲楼盘啊，今次打开新闻讲即系东环劈落去都系新啲嗰一边啦，或者远离地铁站嗰边多啲嘅楼盘啦，你点睇咧？ 我觉得咧，即系如果买楼盘咧，即系真系买地铁上盖或者地铁站左近会好啲。点解咧？因为佢哋嗰个抗跌能力强啲啊。咁就如果你话远嘅话咧，其实已经住到东涌，仲要再转车入到去咁远咧，除非你自己。抗跌力好強啦，即係唔好咁容易咧，即係被其他嘅外圍因素影響而拋售啦。咁否則嘅話咧，嗰啲咧第一時間跌咧就無可厚非嘅。咁同埋咧，你買距離港鐵站即係較遠要接駁車嘅物業咧，咁通常都價錢會平啲。咁我都承認啦，因為佢嘅價錢平，環境亦都好咧，係吸引咧一種咧首次置業嘅人士入去買噶。咁呢個就係我頭先啱啱開始時候講另外一個因素是會引致個樓價有機會容易啲下調嘅原因，咁所以買嗰個咧最緊要睇下自己係邊一隻類型嘅買家。如果咧自己本身都係高危行業嘅，亦都有首次置業嘅，亦都可能咧喺市場度翻工咗幾年嘅啫，咁樣未穩定嘅，咁我都係建議咧買個穩打穩扎嘅，即多人住嘅屋苑咧。咁就算有咩事情嘅時候咧，你出租都會容易啲咯，因為始終而家劈價潮一起嘅時候咧，好多係搬喺入邊住嘅人咧，就會慢慢搬翻到價位即方便啊嘅屋苑啊。咁因為租金平咗嘛，之前租金貴所以先搬入邊啫，係咪？即大家兩個一樣租金，個個都搬翻出邊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即嚇洗牌形式咧，其實向來都喺逆市裏邊即會見到噶。即當然樓就未咁明顯啦，鋪市咧係好明顯啦呢樣嘢啊，即邊度平租就走咗去邊度。樓其實都一樣。咁所以我就即呼籲啦，即如果真係要買樓嗰啲即朋友啦，佢哋首期咧喺今日充足啲咧，都係買翻地鐵沿線。咁你嗰个防守力就会强啲咯。 嗯，咁头先嘅短短几分钟入面呢，无论你係上车客以至係换楼客呢，你都会听得明白阿 Joy 所讲㗎啦，就係、是、真係有唔同嘅策略唔同嘅攻略嘅。咁喺跌市嘅时候呢，真係如果有实力就应该出一出手啦，因为有啲朋友总係咁嘅，跌市又唔出手，升市又唔出手，咁成日都话买唔到楼，到时呢真係唔知边一个先可以帮到佢啦，真係自己先帮到。自己啊，所以都要多做功课啦吓。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经济投资学院物业课程讲师李永思啊 ，Joyce 帮我哋分析楼市嘅，唔该晒 Joyce， 下个星期再倾过啊，拜拜， 拜拜， 晨光大学。 这身烟花胜过自我意可无望是最初 This is just a game of life 不要怕走错别要恭王与天经每日过关再玩也可 This is just a game of life 一切会一世别怕蹉跎明白了这身上 作品啊，佢哋系嚟自 BOP 天堂鸟嘅冒险岛啊！吓，而家我哋嘅生活咧，都好似生活喺个冒险岛嗰度啊，好多刺激嘅嘢每日发生。七点半啊，我哋先听听新闻简报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纽约期油大跌，五月期油跌至负值，是史上首次，显示新型肺炎疫情同各国实施隔离措施的限制重创原油需求。五月期油收市报每桶负-37.63美元，报跌55.9美元，跌幅超过300%。负油价意味原油的期货卖方需要向买方支付费用。油价暴跌拖累能源股受压，美股亦都是全面下跌。道琼斯指数失守收市报23,650点，下跌592点。标普500指数和纳斯达克指数分别跌1.8%和1%。德国开始放宽防疫限制措施，小型商店当地星期一重开。总理默克尔敦促国民在抗疫上保持纪律，警告国家仍然未摆脱困境。在德国大部分地区，面积少过800平方米的店铺，包括花店和时装店，获准重新营业。默克尔主持内阁会议之后，敦促民众保持警觉和纪律，表示当局只能够每次审慎地采取一小步的行动，以防疫情反弹。若果太快解除限制措施，可能会适得其反。德国的疫情没有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那么严重，累计141,000多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超过4,400人死亡。英国政府说有迹象显示新型冠状病毒疫情正在缓和，情况令人鼓舞，但警告现时解除封锁措施是太早。全国过去一日再多449人感染死亡，是两个星期以来最低，累计16,509人不治，新增病例保持平稳，在医院接受治疗的人数亦都持续下降。 財相辛偉成在政府每日例行記者會形容工作取得進展，但仍然未控制疫情，目前大家要聚焦於遵從指引留在屋企。在封鎖措施之下，不少雇員被迫暫時休假，為免他們工作不保，政府將會為企業支付雇員八成薪酬，薪酬補貼計劃申請接受申請的第一日，超過14萬間公司為合共超過100萬名的雇員申請補助。回來本港，一名警務人員涉嫌妨礙司法公正被捕。警方昨日在秀茂坪区拘捕一名38岁男警务人员，涉嫌在一宗刑事案件中妨碍司法公正，现正被扣留调查，他将会被停职，案件交由新界北总区重案组跟进。警方说警队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的行为绝不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进行刑事调查和纪律复检。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朝早沿岸有雾，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和有雨，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啦，而家咁多条隧道啦，同埋路面交通咧，都系有某啲地方比较车多嘅。咁只系咧渡船街天桥咧喺九龙噶，去加士居道方向，近住骏发花园一段咧就车多，龙尾排到去果栏。咁另外较早前啦，受水管紧急维修影响，需要封闭嘅谢斐道与洛克道嘅一段坚拿道东唯一行车线，而家封路重开啊。介乎谢斐道同埋洛克道嘅一段坚拿道东唯一行车线咧，较早前封闭，而家封路就重开。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 Miss Chiu， 中学教师，今年的 DSE 考生辛苦你们了，要面对这么多挑战，记得注意健康，身心平衡，考试的日子记得带齐东西，尽力做到最好，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面对世纪疫症，大家都会有些不安和焦虑，政府亦明白在不断转变的情况下面对挑战，要争分夺秒，做好准备，作出应变，做妥每个细节，每项安排，无论有几困难，我们责无旁贷。在这个时候，继续凭着每个人的努力和支持，大家坚守信念，同心抗疫。 1939年，二次大战爆发，空军战机的性能成为至胜关键之一。反应敏捷的苏联雅克战机和美国 B-17 型重型轰炸机都成为纳粹德军的黑星，但细估不到英美盟军就被毫不起眼的日本零式战斗机杀个措手不及。到底这场空战鹿死谁手呢？一飞冲天之空中战火，今晚9:30，港台电视31。 早晨发出自信，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神光第一是 早晨。 程振鹏、 朱海婷、 阿欧、 白元浩、 林慧， 香港电台第二台， 晨光第一线。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今朝 sport 到你。 早晨啊，各位听众，朝早7:37啊，扭开心机嘅就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今朝 spot 到你啊吓，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有白元浩啦，啊电话侧边啊，咁啊而家我哋都话可以揾翻阿 O 出嚟，早晨啊 O， 早晨小白，早晨咁多位晨光嘅听众，早晨早晨， 早晨 啊、喂，今日咧体育啊吓，或者今朝 spot 到你咧，可以同啊小白分享一件咧乖嘅事件同埋一件曳嘅事件，你想听到曳嗰件事先定系乖嗰件事先？ 通常曳嗰啲咧啲嘅，我听下乖嗰啲先。 系好啊，系啊，你讲得非常之啱。喺嗰边咧，真系好超时啊，亦都哇牵连甚广啊。我都听见乖嘅先。嗱，其实咧乖嗰件事咧，之前喺今次 sport 你都有跟进啦，就系、是、咧英超嘅球星啦，属于南韩嘅球星啊，孙兴敏咧就入去边一队军队嗰度受训咧？小白，你记得嗰阵时你都讲中咗 海军陆战队啊？ 系啦、啊，就服役咧三个星期。 呢、這个剪咗头发未咧？唔知 未剪。都头发，因为暂时仲喺个军队门口，啲传媒见到孙兴文咧就慢慢咁样步入去嗰个军营嗰度，咁就孙兴文都喺自己社交平台嗰度讲话，喂 fans 唔好送啊，即系唔好好似旧时，即系大家喂林志颖 嗰啲 服兵役，我哋细个一年代嗰啲林志颖啊，嗰啲金城武服兵役嗰啲，舍得你啊咁样嗰啲咧，嗰啲恶霸咁样，咁佢就叫啲 fans 就唔好送行啊，咁所以咧就真系一个 fans。都冇去送孙兴敏入去军营嗰度，因为佢原来孙兴敏自己都好想咧试下服兵役，估佢唔到啊吓咁啊多谢球会放行啦，咁啊有阵时球会唔放行都 OK 嘅。咁孙兴敏喺2020年咧，可以话系叫相对劳碌嘅一年啦吓。咁啊2月中咧就对亚士东维拉咧一战咧就右手骨折啦。热刺嘅领队摩连奴咧就曾经表示啊，唔睇好呢一位咧南韩嘅射手咧今季可以复出嘅。咁啊孙兴敏喺2月咧曾经翻到去南韩方面就接受手术啦。咁啊点不知咧遇上咧。南韩就爆呢个咩新冠肺炎啊嘛，咁啊翻去英国咧就要隔离14日啦，咁啊英国嘅疫情咧又开始严重咯，当佢翻到去英国嘅时候嘅隔离完14日又开始严重啦，咁啊英超嘅车路士有好多唔同嘅领队都确诊咧，决定停赛啦，到疫情受控为止啦，咁啊。所以英超都原先有準備要停擺半年啊，最終呢熱刺就決定放行啦，俾呢本嚟啊今年呢夏天要接受訓練嘅孙兴敏呢提早回國啊完成呢個公民嘅義務啊。我喺度諗其實呢即係孙兴敏當兵呢應該叫做嗰啲體能訓練呢都未必難得到佢。 應該難唔到啦。 係啊，因為 佢喺熱刺嗰啲嗱，我唔敢讲仲辛苦， 是啊、 但系一定唔会舒服先。 系啊，所以即系应该都顶得住嘅，而且咧都系讲紧咧三个星期嘅啫。咁啊，据了解啦，孙兴敏入营之后嘅训练咧，就包括咧纪律嘅教育啦，同埋咧实弹射击，我有得开枪噶，原来。系啦，好正啊！其实即系有得实弹开枪，我唔系战争迷啦，亦都唔系 war game 迷啦。不过你人生第一次喺合法嘅情况底下。去练习一个枪械训练咧，有阵时你做男士啊， 都系一个特别嘅体会嚟嘅， 系一个几特别嘅体会嚟，因为我真系冇试过揸真枪啦，即系最叻都系玩下嗰啲叫做虚拟嘅射击 game 咁样咧，就觉得自己哇神枪手啊！sniper 啊，射槍射得好準咁樣，咁其實就即係呢個都係一個幾好嘅訓練。仲有咧，呢、這個30公里嘅負重步操咁啊，呢啲咧都係 三十公里喎、 啊，唔緊要嘅，孫興敏應該 咁啊，係呢個佢應該好快過關， 係啊，應該好快過關啊嚇。咁啊進入呢個海軍陸戰隊咧，就要除咗體能嘅訓練啦，仲要讀書嘅，仲要上堂嘅，仲要認識一啲咧生化武器啦、放射性同埋叫做核子嘅應對訓練咁樣咯。咁嗰啲係認識嘅啫，放心。即係你作為 上堂啦，嗰啲就 係啊，作為孫興敏嘅球迷咧，你唔使咁激哇！我嘅偶像要面對生化武器，唔係 反應堆。 咩啊？ 核子反应堆 系啦， 唔使嘅， 唔使，冇咁电影咁浓厚啊！咁啊，热刺预期咧，孙兴慜咧将会喺五月底咧就重返英格兰噶啦，但系咧英超现时咧复赛无期啊，吓未知佢会唔会啊留翻喺南韩嗰度啊，即系食下部队锅啊，食下 kimchi 啊，吓享受下自己家乡啊，跟住咧先再啊翻去英国方面，始终咧离开得自己嘅国家或者地方内咧，总有啲乡愁嘅。有時都要同啲成長嘅朋友傾下偈啊，開心一下 ，happy 下。不過咧呢段時間就唔好 happy 啦，啊或者唔好咁開心字啦。咁頭先咪話講一個好嘅例子同埋一個壞嘅例子。 乖仔嘅孫興敏啦、 啊，孫興敏幾乖，話即係政府或者國家叫佢服役，佢即刻啊。就算要剪埋頭髮，都要入去海軍陸戰隊啊，服一服兵役，當一當阿兵哥咁樣。第一位咧，哇就曳啦，講緊就係邊個咧？萬人迷斯朗拿度喎、 哦，咩事啊？ 嗱，斯朗拿度咧之前未話拍片咧，叫大家留喺屋企嘅，係啊，叫做 stay home 啊 ，stay safe 咁樣啦。咁但系咧，佢竟然開 party 喎、 哦，喺、哦、佢自己屋企啊？ 仲要同十八個人開 party 喎、 哦？咩人嚟噶？你全部屋企人嚟噶 ？friend 嚟噶，系啊， 咁啊唔係咁好喎、 啊，系啊，即係最終啊嘛，係咪？ 我諗住佢又多產咧，咁多細路仔，可能湊到都有十幾個。 係啊，咁啊，喂，斯朗咧竟然咧出叫做咧講一套做一套啊，俾好多。网民啊，唾弃佢啊，佢话喂，你又叫人哋留喺屋企啊，或者唔好聚集啊，唔好开 party 啊，咁多人聚埋一齐，你自己竟然啊开 party 喎、啊，嗱、啊，因为点解咧？有媒体发现啊，佢上周五咧，竟然喺啊呢个海景嘅豪宅啊，即系自己嘅海景豪宅啦、啊，帮侄女咧就庆祝21岁嘅生日。最大问题咧就系所有亲戚啊，一共有18个人啊，聚埋喺一间房。冇戴口罩底下唱生日歌，仲要吹埋呢、這个生日蛋糕上面嘅蜡烛咁样啊！ 我系而家吹蜡烛咧，系高危嚟嘅，即系就算咧，你得三个人搞呢个生日 party 咧，吹蜡烛都唔好啦， 系啦， 系 啦， 攞把扇泼熄佢啦， 系啊，同埋。即係之前唔知道大家有冇 download 一個免費嘅 app 咧，就係、是、叫做喺手機嗰度叫做蠟燭 app 嚟嘅 candle 咁樣啦。咁、你吹佢咧，佢感覺到有熱能咧，嗰支電子蠟燭就會熄㗎啦。 咦？呢、這個以前遊戲機都玩過喎，呢、這個 係啦係啦。咁大家可以試一下啦。咁唔吹真嘅蠟燭，唔知視像嘅蠟燭又幫唔幫到你啊嚇？咁 啊最慘係咩咧？距離斯朗屋企20公里，嗱20公里咧就唔算太近。亦都你话远呢亦都唔系太远。一个呢住咗呢18000人嘅小镇入面呢确诊啊新冠肺炎嘅人呢多达12人㗎，更加被呢当局列为呢红色区域，要暂时呢采取封镇嘅措施。依家斯朗呢仲喺自己屋企呢大搞 party 啊，哇希望呢就唔好标签成为呢中招嘅，即係香港都有嗰啲派对家族啊打邊爐家族咁樣，咁唔知斯朗會唔會成為西班牙嘅party 家族啊嚇？咁確診名會係咁樣，希望佢哋冇事冇講啦。不過有陣時咧，真係啊，做呢啲叫做焦點人物咧，即係一言一語啊，一個舉動咧，都好影響別人嘅。咁即係唔同我哋啦，即係不過我哋都好乖嘅，其實都係啊。所以呢啲負面嘅例子咧，就唔好學啦。 係啦，引以為鏡啊嚇，大家留意住啦。好啦，唔該曬阿 O 嚇，咁啊其實都想同埋阿 O 講埋咧，而家即係雖然話就話疫情啦，但係都有好多好人好事嘅。 好啊， 就係咩咧？嗱，講緊啊羅馬方面啦，咁啊呢一隊嘅意大利方面嘅球隊啊，羅馬球員咧可以話無私嘅奉獻啊，因為點解咁講啦？最近其實連埋咧就係年均啊收入咧去到10亿元嘅巴塞隆拿，亦都咧就係有財困嘅問題啦。啊，球會啊球亦都因為咧呢一個財困問題，可能咧有大部分嘅球員啊都需要咧就係賣走嘅。嗱，巴塞嘅球員自愿減薪70%之後啦。意甲嘅球队罗马球员同埋教练团队啊，同意4个月入边咧系唔攞人工嘅，希望咧能够咧就系同球会以及咧就系球队入边嘅其他嘅职员啦，系共度时间嘅咁啊。佢哋可能自己都即系仲有少少钱啦，可以顶得住，因为佢哋知道有好多咧打工嘅员工啊，特别喺罗马球队入边咧打工，譬如文职啊咁样嘅。咁如果真系冇人工嘅时候咧，对佢哋嚟讲系一个好大嘅问题啊，所以咧都愿意咧就系停薪4个月咧，去到帮忙球会咧一齐共度时间嘅。咁啊，除此之外咧，都要留意埋话东京方面咧，咁啊奥运咧就延迟到出年2021年先至举行啦。虽然名都系叫做2020啊，咁但系见得到咧都有好多唔少嘅风波。 例如讲紧咧就系前勇士冠军成员啊，波格咧就因为咧有本身啊叫做隐退嘅概念噶啦，原本计划咧就喺澳洲嗰度咧啊，咁啊有一个叫做地表战啦，咁啊完咗之后咧先至咧就系退役嘅，咁但系亦都系谂住参加埋呢一个奥运啦，不过咧而家发现啊延迟多一年咧对呢一类型嘅叫做选手嚟讲咧非常之大嘅困难啊，多一年咧佢哋要更加大嘅努力咧去到克服咧就系体能上面嘅障碍，咁啊佢咧亦都喺呢一位嘅波格啊，喺2005年 NBA 嘅一位新贵嘅状元嚟嘅，效力公鹿咧就七季之后咧就加盟咗勇士啦，并且2015年啊咁啊领军咧其中一个咧就攞到总冠军嘅重要功臣嚟噶。啊，虽然咧近年咧亦都有回归 NBA 嘅赛场，咁但系大部分嘅时间都系效力咧自己啊澳洲方面嘅悉尼帝王啊，多咗时间咧就陪妻子同埋两名嘅儿子，原本谂住代表咧就系澳洲国家队出战呢一个嘅奥运嘅，不过咧咁啊多咗一年嘅时间对佢嚟讲咧呢个体能上面嘅挑战更加大，于是乎决定啦，不如退役算啦，咁啊奥运咧都唔打啦。除此之外咧，都有啲新闻消息有关于咧就系广州恒大，可能大家都会留意到，话紧佢嚟紧嘅时候，一队啊将会咧就系兴建咧就三个嘅球场，本身已经斥资咧就系会起一个咧就系十万人嘅大球场噶啦。除了容纳十万人之外，他们更加希望就在旁边兴建多两个，总共就三个的大型球场，期间见到另外两个球场都能够容纳接近八万人，甚至乎就超过五万人。那入面还可以做什么呢？除了看球之外，球场入面还有16个的 VVIP 包厢，152个 VIP 的房间，也有室内的高尔夫球场、乒乓球场、保龄球场、剑击、跆拳道、飞镖，还有拳击等等的运动设施，可以说相当之夸张。而球场范围入面都有大型的超级市场、儿童乐园、国际美食餐厅和国际影城等等的，预计2022年就落成了。我相信除了是讲那个叫做外表的设计受到关注之外，到底这个球场起完之后的样位怎样，大家很有兴趣知道，也都就是将来会不会成为一个重点的旅游区呢？这个都可能会是的。 see there's something burning inside you, oh inside you. You always try to hide the pain, you always know just what to say. I always look the other way, I'm blind, I'm blind. Your eyes, you lie but I don't let it define you, oh define you. 恒大的新主场馆都有很多不同的设计图，在内地方面引起很多不同的声音、争议、讨论，到底最后会是落实哪一个呢？我都挺有兴趣知道，因为有些设计得都挺漂亮，有些就设计都挺夸张。 U.R.S. 的作品你知道 The Weeknd， 室外温度26度，相对湿度 86%。 晨光第一线，国际新视野。 好啦，7:53，国际新视野，早晨 ，Bobby。 早晨啊，小白。 好啊，咪有咩国际嘢同我哋 share 下先。 嗱，即系我只能够讲咧，就系每一个地方嘅文化唔一样啦。喺、我哋抗疫嘅时候咧，会用嘅措施咧都唔一样。咁啊，呢啲措施嘅相应之后咧，都可能会令到好多人本身嘅计划，甚至乎系人生大事咧，都受到影响啊！吓， 哦，系 嗱、 哦， 香港咧其实都有听过好多人咧，即系喺疫情底下咧，咁如果真系已经 plan 咗话要结婚嘅话咧，咁点处理咧？ 之前都有啲报道就话到佢哋照摆酒啦，跟住有啲方法就系、譬如叫啲人嚟到嘅时候咧，就唔好聚众啦， 系 就 pack 好晒， 系你哋攞翻去食啦， 系啦，攞翻去食啦，咁样。咁呢個都係其中一個方法嘅， 係咁亦都有啲人 取消咯， 係啦，取消擺酒，但係照註冊咯。 睇下出年又會唔會係雙春兼闰月咯？好似幾年一次咁樣，我成日 我都唔知啊。 好似成日都聽到係雙春闰月咁 啊，係嘛？可能我哋即係以為個意識上覺得啊，樣樣都好啦咁。不過即係其實如果大家咧愛大家嘅話咧，咁我覺得就算嗰個日子係點咧，咁都冇問題嘅，日日都有人結婚㗎啦，係咪先？咁啊，講緊咧就係印度咧，有一個我覺得咧，即係都幾黐心啊！呢、這個男士。因为咧佢就去咗一个外地工作嘅，咁但系本身咧就同佢个未婚妻咧约定咗咧，就系、今个月即系4月15日咧就要喺家乡嗰度咧就结婚噶啦。咁你知啦，呢啲嘢讲实晒，咁你梗系应该要喺嗰个时间之前翻到去就做啲准备啦。 梗系啦，个新郎哥钱都收咗啦，系咪？印度调翻转噶，记得好似系钱都收咗啦。 咁你就梗系要翻去娶老婆啦，系咪先？咁但系咧，点知印度嘅政府咧，其实3月尾已经宣布咗话全国系封锁噶啦。咁但我谂呢个新郎哥咧就冇谂到咧，佢嗰个封锁嘅意思咧。是原来自己本身是印度人呢、回去家乡呢 都被封锁。 困难重重 的。咁我諗住点啊，即係个钱收咗，而家塔定 deposit 都要50咁样。 唔係嗱，佢本身呢个原意呢係真係想返去嘅。咁但係你知啦，封锁就即係话其实交通上面好多都已经系冇咗啦。咁、你如果要返去呢，可能就要靠啲非常之原始嘅方法啦。 吓，唔系坐驴仔或者行路啊嘛？ 有得坐驴仔都真系唔错吓。咁如果行路咧，都又未至于嘅。咁佢选择咗咧，都好少少嘅，就系、踩单车翻去嘅。 哦，有冇讲到几多 K 啊？嗰度 嗱，佢就冇讲嘅。咁佢就讲佢只系咧花咗一段好长嘅时间，因为其实佢已经讨论咗，因为佢唔系自己一个人翻去嘅，佢就同几个朋友一起翻去。 哦，即系车队嚟嘅，佢哋 系啦。咁佢就大概预咗嗰段路咧系1000公里。 哇！ 系啦，嗱，佢其实呢个就叫约数啦，即系佢觉得应该系1000公里左右啦。咁你话系咪实质真系1000公里咧？就唔知啦，因为你唔知佢用咩方法去因呢个距离噶嘛。 1000公里踩得好都要踩几日？ 我谂应该都要几日啦。 系啊，要啊，要 几日？自己预嘅时候咧。就是想住呢在婚礼之前2日就会回到去的。是啦，咁我估都应该有啲走盏嘅。咁但係呢佢其实真係差唔多完成㗎啦。嗱，如果佢讲 即係差唔多回到乡下啦。 对呀，因为如果佢讲緊全个距离係1000公里嘅话呢，其实佢係踩剩150公里嘅啫。 哇，好近㗎啫喎 ,150 公里。 好近㗎啦，真係已经完成咗大半 啦。算係咁㗎喎。 咁但係呢，由于呢个印度政府呢就实施咗呢一个嘅隔离政策嘅，同我哋有啲似嘅，就係、当你返到去嗰个嘅境内呢，你係需要隔离14日嘅。咁、但係呢佢就唔係俾你居家隔离喎、而係呢你喺嗰、那个嘅 隔离营啊 检疫站，係啦，就俾警察呢已经发现咗， 你是外地回来的，就算你是本地人都好了、 啊、第二个省这样 你都是需要隔离了14日呢你先可以回去。 哎呀，一指索啊， 其实真 的满门街落索啊， 非常佩服他的毅力啊，因为你想他已经踩了大半了， 是啊， 剩下150公里，但是呢就因为要去到这个隔离营呢就失了预算了。咁不過我覺得咧，呢、這個就唔怪得人嘅，呢、這個即係佢自己有乜理由會唔知嘅咧？ 係啦， 即係政策嘅嘢應該係好公開噶嘛。咁既然都已經咁大規模有啲咁樣嘅檢疫措施嘅時候，咁你冇理由踩到150公里嘅時候，你先發覺，點解原來入唔到去？ 係啦，咁點算啊？咁個婚禮就搞唔到啦，一定。 嗱，報道咧就冇講到底佢最撚尾咧個婚禮咧係點樣處理嚇。咁不過咧，因為佢其實隔離完之後，佢始終都翻得去嘅。係 啊 係 啊 係 啊。 咁相信 我係驚就都咩過咗吉時啊嗰啲啊。 哦，咁我諗都唔到佢揀噶啦。 個印度個象神可能嬲豬嗰啲，係嘛？我估嘅啫。 唔知啦，唔知佢幫男嗰邊定幫女嗰邊。 係啦。 我諗個象神未嬲啊，個老婆應該嬲咗先。 係個老婆嬲咗，錢我俾曬啊， 咪就係咯， 又唔準時。 仲唔翻嚟咁？其实印度咧都几得意，即系见到佢哋咧个文化系都系会用一啲咧比较阻吓性，我觉得唔系好大，但系又觉得几得意嘅方法嚟提醒大家嘅。 系 佢啲警察咧喺检疫站嘅时候咧，佢系用一个咧扮呢个新型冠状病毒嘅形象去警惕嗰啲市民咧。 佢点样去到扮嗰个形象啊？ 佢係將自己嘅頭盔，即係你知有時啲電單車嘅巡警咧、 哦， 就會有個頭盔啦。咁香港嗰啲頭盔就真係正正常常一個頭盔啦， 圓形咁嘅頭盔啦。 係啊，咁佢印度咧，頭先見到嗰啲新聞片段咧，原來啲警察係都幾有心思啊，唔知佢自己整啦，就將個頭盔咧佈置成為一個紅色，有嗰啲咧冠狀病毒，你咪知有好多條好似一條條刺，好似刺猬咁吉出嚟咧，個頭圓咁樣嘅。咁佢就將成個頭盔咧，即係我諗佈滿咗幾十支呢一啲咁樣嘅病毒嘅枝爪啊，然後咧就戴上個頭度， 都好有心機喎。 其實我更佩服嘅係嗰位警務人員嘅勇氣，即係你比著我咧，我就唔敢戴。 你覺得個樣太衰係咪？因為 我會覺得太搞笑啦，實在。 不過都有好多唔同方法可以即係提醒人。譬如印尼， 啊、 我同你都知啦，即係之前睇過就係啲人喺村落嗰度咧就扮喪屍，係 啦， 係啦，夜晚就 跳出嚟， 係啦，嚇嗰啲女士細路仔就叫佢哋唔好出去咁樣，所有方法咧 各出其謀，係 啦，都係希望大家咧就唔好聚眾，咁啊記住抗疫最緊要啊嚇！ 刑事案件中妨碍司法公正，现正被扣留调查，佢将会被停职，案件交由新界北总区重案组跟进。警方话警队非常重视人员的操守，任何人员干犯违法行为绝对不会容忍和姑息，定必严正处理，进行刑事调查和纪律复检。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 7.751， 日元 107.71， 瑞士法郎 0.968， 加元 1.412， 新系人民币 7.075，英镑对美元 1.244， 欧元对美元 1.086， 澳元对美元 0.634，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04。 日经平均指数报 19,456 点，跌212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690.12 美元，卖出 1,692.09 美元。天气方面，受海洋气流影响，本港今朝早沿岸有雾，横澜岛的能见度曾经下降至1000米以下。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朝早沿岸有几阵雾，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和有雨，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咧就喺波斯富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过海，车龙喺卫理道。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在九龙，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 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彩虹村一段慢车。最后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方向上水。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2，我是 Lazy Lion。虽然有时懒懒闲，但讲到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点会冇我份？如果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应立即求医，冇必要就唔好周围去或者出街食饭，同其他人保持至少一米距离，避开有病征嘅人，减少社交接触，可以有效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散播。呢啲抗疫小知识，你我都要识。 CIBS， 因我是女生 ，proud to be a girl。 咁我好幸运或者好感恩咧，喺我中一嗰年遇到我嘅国文老师，佢就知道我好中意写嘢同埋睇书，佢又叫我咧，如果你中意写嘢，每个礼拜咧除咗作文写多一篇文俾佢。咁啊到学期尾咧，佢就攞住我本作文簿同我讲，佢话罗乃圈啊，你咁中意写文咧，你将来咧可以做作家。 CIBS 就系社区参与广播。 深信有音乐有快乐的我，鹏仔程振鹏，朝早起身的原动力梗是要有林忆莲的歌啦。是哪一首不重要啊，最紧要是有啊。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好啦，早晨时间嚟到8:08，收听紧嘅咧就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早晨啊，小白。 早晨啊 ，Barbie。 好啦，仲要早晨多一个人，早晨啊，鹏仔。 早啊 ，Barbie， 小白。 早晨。 晨光第一线嘅听众朋友吓，我刚啱听到咧。呢一个我哋晨光嘅开场曲呢、就有林忆莲嘅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另外呢即係又望下今天呢啲出炉嘅报章新闻当中呢，就见到有啲朋友呢即係本来喺酒店呢都变成佢临时嘅家啦、但係呢都俾人赶咗出嚟咁样。 哎呀 呢、这个真係意料之外啊。 係啦咁试完就大家听众朋友呢都应该略有所闻啦，如果留意呢、这、一个新闻嘅事情係咪咁知道即係因为政府嚟緊22号呢就又有啲新嘅措施会做啦，就讲係入境机场嘅人士呢佢哋检测嘅同时如果係等候得耐要通宵呢咁就会呢用酒店嚟到安排俾佢哋入住嘅。咁揀咗呢一个好近我哋九龙城嗰、那个富豪东方酒店啦。咁但係原来呢啲住客又真係咁突然呢即係寻日朝早先开始啊个时刻用唔到呢 係啦唔係买要搬。 咁我都相信呢个酒店集团呢即係係安排佢啲住客呢去第二度住啦，又或者可以让佢退租啊咁、样。但係呢我喺度諗啦，即係嗱寻日呢先至讲话我哋作为一个平常百姓家都会用下脑諗下。好简单啫，我哋寻日讲开就话呢一个嘅考评局喺DSE 呢礼拜五会重新呢即係开始返个考试啦、正式考试啦。咁嗰个嘅开考嘅时间我哋寻日都喺度自己喺度发牢骚咁样喺度发疯喺度讲啊，咁既然上班都弹性上班嘅时间，点解考试唔系可以弹性去考试个时间一如果可能够系夹到唔系啲繁忙时间咁咪好咁样。我哋先言犹在耳，寻日讲完，今日又有另外一单咧，我又喺度谂啦。既然搞到人哋富豪东方酒店啲住客咁即系咁多劳苦，喂，其实大家记唔记得咧？即系咁啱得咁巧啊！其实寻日咧就系呢一个洲际酒店拉屎一日， 我记得噶，系啊。 跟住就会系会做一个大装修嘛，2022年好似。咁點解政府唔問佢借個地方咧？ 反 正住埋先裝修嘛。 喂，人哋四月頭已經公布咗，我好多人去打卡成㗎咯。咁其實冇理由， 嗱，當然可能呢個州際唔肯借俾佢啦，可能有問過啦政府。啊，但係真係好奇怪 嘅嘢，係啊，一邊咧就要趕啲客走，難聽啲講係啦。 嗰邊咧就拉屎一日啦，已經啱啱好，佢又唔係話拆咗佢喎。佢其實州際佢都繼續嗰啲中菜廳嗰啲繼續經營嘅喎、 哦，係啊， 都仲住得啊啲房。 佢係大裝修， 即係唔會話即刻冧曬啊，係咪啊？咁點解唔可以借嚟用咧？又真係奇怪啦！哎呀，好想知啊！我作為一個即係好白痴嘅一個市民啊，彭仔嚇、啊，你真係好想知咯。 你自己幻想下入邊有冇啲 juicy 嘅古仔先咯。 嗱，我只能夠即係代我又係咁樣去即係想當然咁喺度諗。政府應該有問過嘅，咁梗係人家可能開個價太貴啦，咁我哋負擔唔起咁樣，定還是真係富豪東方嗰邊咧，即係好廉價，佢好為香港市民著想，所以咧佢即係半買半送咁嚟到幫政府，係咪咁咧？究竟係點咧？ 係啦，入邊乾坤到底係點樣走咧？嗬？ 唉，有人知內情就好啦。 我都好想知， 因為真係實在太巧合啦。嗱，你呢邊睇到富豪東方酒店嗰啲人咧要搬扯，然之後另外你又見到尋日有啲人去咗州際嗰度打卡咁樣，真係咩一回事咧？咁 呢個世界都係瘋癲嘅而家。 唉，咁啊，係咁啊，亦都癲唔得過呢一個經濟嘅。 系 咯，啊嗰啲油汽油啊，纽约汽油开始都 吓死人啦，真系 摆喺度俾你攞咁啊！而家好似 好啦，嗱，我相信咧，跟住落嚟咧，阿 O 啦，同我哋今日嘅财金大人系咪阿 Kenny 啊？应该 系啊， 系啦，唔知会唔会触及到呢个话题咧？嗬， 晨光财经第一线，第一线。 早晨星期二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晨光财金第一线，阿欧请来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 Kenny 邓星兴帮我们分析大市的。Kenny 早晨。 早晨 Kenny， 哇真是呢睇返市况越来越崭新啊，咁啊纽约期油呢跌到去负数，咁啊道指呢就因为咁嘅消息当然要跌啦，要跌呢592点啊，美股方面咁啊所有嘅资源类嘅股份呢都麻麻地啦，咁啊先问下 Kenny 先啦，喂纽约期油哇变成负数，历史上第一次咗喎，呢件咁新鲜嘅事点解又会发生呢？无啦啦。 系啊，我谂就即系我都未见过负数啊，基本上就可能好多投资者方面咧都未会系即系听过哇，你而家系去买嘢仲要系即系俾翻钱，你系负数添。咁我谂最主要其实就好简单直接就睇翻，就因为嗰个油嘅供应方面咧就系过多啦。咁啲油即系期油嘅话咧就要交收噶嘛。好啦，咁如果你要交收嘅话咧，咁买咗货嗰阵咧就要揾地方去储噶、哦，即系你唔系俾咗我，即系唔系好似你买咗个好简单嘅呢个系玩具或者个手机咁样，即系你摆喺屋企就搞掂。你谂下啲油，你揾啲特别嘅地方去储存噶嘛，同埋系嗰个体积啊，同埋都系嗰个位置方面咧占用好多，同埋都特别处理噶嘛。咁所以如果你系冇需要啲油，但系啲油嘅供应多嘅话咧，你就算俾你，你都要嘥钱嚟到去储存嘅。咁所以呢个可能就出现咗咧，就要等于帮你储存咧，就要翻调翻转要俾一个费用，先收一个费用添。咁呢个系简单嘅谂法，但系咧，我觉得可能即系再深入啲谂嘅话、就是，就系因为其实嗰个之前讲减产，即系都唔系话一个好好嘅成果嘛。咁同埋个油型价亦都系疲弱嘅，咁就唔排除咧，就其实都有一啲产油嘅大户咧，特登都将个油价咧推到咁低，推到负数。咁你负数嘅话咧，就令到好多啲细嘅油企就唔能夠生產嘅，因為你生產咗出嚟之後咧，就冇錢收，不但止，仲要俾錢人，咁你變咗咧就冇可能生產噶嘛，甚至無咧可能有一啲細嘅油廠方面咧就要關閉添。咁如果當一啲係即係細小型嘅油廠關閉咗之後嘅話咧，咁你嘅供應咪會減少咯，就令到個減產方面嘅情況方面咧會得到一個係成果咯。咁所以唔排除係特別有心人咧，特登係咁樣推低個油價都唔出奇嘅。 講開有心人咧，其中一位可能有機會係美國總統特朗普啊，因為咧呢、這個由紐約期油跌至負數咧，佢即刻出嚟咧，你話佢係維穩又好，佢係出嚟話話哇油價咁樣咧，真係好具有吸引力啊！喺投資嘅角度，咁啊有機會啊注入呢、這個戰略嘅計劃啦，就係、是、個石油儲備咧，就佢自己買貨喎、啊、咁樣啊，咁始終生意人係生意人啊咁啊佢一睇到呢、這個會唔會係一個商機咧？咁啊，因為其實你問油股或者油价真系跌到 非常非常低殘啊！真係，大家好似彷彿對有嘅供應或者有嘅需求咧，完全唔冇一啲盼望咁樣。Kenny 實情係咪真係咁樣咧？你覺得？ 其實我都相信而家呢個情況係短暫嘅，因為始終嗱，雖然當然我都一路講，我覺得有同以前啊睇法唔同，即係而家嗰個經濟結構對於油嘅需求同以前就唔同啦，即係大家都而家係好多時都係用科技啊、第三產業，就算中國本嚟世界工廠都已經係用服務業、第三產業去推動啦，對油嘅需求一定係會降低嘅，同埋隨住科技進步咧，耗油量亦都會係降低嘅，即係同以前係好唔同嘅。但係咧，亦都有係一定嘅必須嘅需要嚟嘅，喺無論工業啊、日常生活都有。咁我唔相信會係長期咧出現一個係負數嘅情況喺度。咁同埋亦都係好多國家，包括中國，亦都可能會趁呢個時間咧，就係即係入一啲戰略嘅儲備嘅。其實如果大家我哋早兩個禮拜都有討論過咧，都有講過就係話有一啲運油船嘅公司咧升得好勁嘅，就因為有啲油嘅 trader 咧，就趁呢個時間咧，就係嗰陣時廿幾蚊啊，廿蚊留下嗰時咧，就累積一啲油嚟到去做一啲套凳啊，或者一啲炒賣嘅情況嘅。咁所以今次個油價去到負數咧，亦都唔排除係同呢啲活動係有關嘅。其實， 即係心機旁邊嘅聽眾就留意翻啦。不過咧，估計今年咧，如果你買嗰啲油股啊或者油產品咧，都真係風高浪急噶啦，即係叫做高級投資者或者即係高即係高手啊，先好沾染呢啲板塊啦咁樣。 呢個就問題就係、是今年咧再無限量寬啊嘛，無限 QE 啊嘛。其實就導致到咧嗰個係市場嘅流動性咧大量增加嘅，咁所以亦都係咧開始嗰啲供幹活動又會翻嚟嘅，所以就導致到一啲商品啊、資產價值啊，就會變成呢啲咁嘅翻天覆地嘅波動咯。 咁希望呢啲咁暫新嘅事件喺未來嘅時間唔好成日發生啦。如果唔係咧，真係食唔安咧，坐唔落啊！因為大家都知道，喂，全球經濟都下行啦，咁啊，好多打工仔或者心機旁邊嘅你咧，可能都係喂，其實買股票叫收下息，以至幫到交下租啊，或者開到飯已經好開心啊！咁我哋轉個角度咧，睇埋港股方面啦，港股 ADR 咧就要受挫啊，要跌啊嚇，咁啊跌204点啦。不過睇翻琴日港股咧，其實唔太差嘅，特別有一個板塊咧，其實 Kenny 咧都一路都有分享嘅，就係嗰個叫做新經濟，但係關於咧醫學嘅板塊。嗱，講緊係咩股份咧？包括有阿里健康啦，同埋咧呢個平安好醫生啦。哇，平安好醫生琴日就直情差唔多上到紅底股喎，咁啊過咗100蚊喎股價，咁啊呢兩隻都升幅好明顯啦。當然喺個傳統入邊，我哋都覺得喂，究竟喺視像睇醫生係咪得嘅？但係歐美等地咧其實已經好盛行噶啦，起碼咧行先過香港10年嘅咁樣。咁但係內地方面呢個風氣咧都開始形成咯，咁係咪都促使呢一類嘅股份咧都升得幾凌厲下，同埋喺個願景同埋喺個未來嘅公司業務發展咧都比較有可觀嘅利潤可言咧 ，Kenny？ 其實呢個行業咧前景係可以睇好嘅，就呢個疫症其實係幫助咗好多咧呢啲咁嘅即係過往嚟講嘅話咧，就係比較大家覺得暫新嘅一啲係科技咧，就可能會普及化。咁因為大家都唔敢去醫院睇醫生，或者醫院都負荷唔到，咁所以就可能會試用呢個視像嘅睇醫生嘅。咁其實喺內地咧特別適合國情嘅，因為點解咧？內地其實如果大家知道你去啲出名嘅醫院啊，或者揾啲大嘅醫生嘅話咧，其實哇，你基本上係排隊咧就排你可能一日以上嘅，所以點解有內地有炒炒嘅情況就係咁樣啦。咁所以呢啲咁嘅視像嘅醫學診斷咧，就會係一個並勢而行。同埋一樣好重要嘅話咧，其實再深入啲去發展嘅話咧，如果配合咗 5G 啊，話其實會做咗好多嘅遠程嘅醫療嘅服務，甚至乎係手術啊。咁呢、這個即係遠程醫生方面咧，其實一個係好好嘅即係一個好好嘅方法咧，去收集一啲大數據啊。因為你啲醫生方面咧，就會睇到好多病症啦，就斷咗好多病症啦，就一啲好好嘅收集數據，包括埋一啲係X 光片啊，或者係啲 CT scan 嘅片。好啦，呢、這個 database 咧就做咗之後嘅話咧，配合埋 AI 就可以做成一個咧就係、一個人工智能嘅斷層啊。其實你見到騰訊咧，之前有投資一間公司咧，就係呢啲咁嘅係用一啲 CT scan 嘅片嚟到係就診斷嘅，佢嗰個準確性咧係仲要高過醫生嘅。5G 呢樣嘢嘅話咧， 加埋呢一啲咁嘅而家我哋讲緊呢啲咁嘅即係服务嘅话呢，其实未来嗰、那个发展潜力係可以好大，因为你甚至冇好头先讲，你透过 5G 嘅话呢，个医生係唔需要去你嗰度那个地方医院係帮你做手术嘅。咁所以变咗呢，就令到嗰个係诊断嗰个服务嘅范围呢就会大好多㗎喎。即系你香港的医生咧，就可以帮内地嘅病人咧做一啲好复杂嘅手术都可以。 咁所以心机旁边嘅听众咧都可以留意翻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香港股票分析师协会主席啊 Kenny 邓胜兴帮我哋分析大市嘅。唔该 Kenny， 咁我哋下个星期再经过啦。拜拜。早晨啊，咁多位晨光嘅听众，如果你都有一啲股票嘅疑难，想财金达人答一答你问题嘅话，欢迎你打电话嚟1872388。讲低你嘅问题，转个头阿欧就会咧问一问财金达人，究竟你嘅股票揸好放好，定还是再添啲好呢？1872388打嚟啦！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儿童及青少年科学系临床副教授叶柏强医生。 咁但係我哋觀察到喺早期，無論喺中國或者香港嘅個案入面咧，其實小朋友咧相對地嗰個嚴重性，同喺成年人咧係比較輕微一啲。但係慢慢發展下來咧，我哋發現原來去到咗歐洲、去到北美嘅地方咧，原來有啲小朋友感染嘅個案咧，其實個嚴重性係相比起最初嘅估計咧係嚴重好多嘅。我哋其實喺世界各地唔同嘅國家咧，都有小朋友感染咗之後嘅死亡個案，甚至有一啲咧係好快之後嘅惡化。大體上呢，我們知道現在那個新冠肺炎和以往17年前在香港影響得我們很緊要的沙士病毒呢，其中一個比較大的分別呢，就是沙士病毒的感染的個案呢，其實大部分都是有明顯的症狀，會發高燒啊，會有肺炎啊，會咳得很厲害。但是今次呢，因為新冠肺炎我們受影響的小朋友呢，很多時候那個病徵都是比較輕微的，比較重要的病徵當然就包括了發燒啦、咳嗽啦，甚至氣促啦，但是的確呢是有一定程度的個案呢，是可能個病徵是完全不覺的。正正因為這個原因，其實小朋友在他未有病徵，特別在我們了解了可能在武漢最初入院的一些病人裡面，幾乎是有兩到三成的個案最初的病徵是非常之不明顯。那那個時期呢，正正就是他們的高危和會傳播那個病毒的時間。小朋友新冠肺炎的病徵呢，就我們最擔心的就是一些比較明顯發炎的症狀，包括了會發高燒，一般我們說發高燒就是38度半以上，我們叫高燒。同時間如果小朋友他咳嗽，特別是持續的咳嗽，甚至去到有氣促的情況，家長就必須要小心了。如果當小朋友出現這些病徵，無論到底我們確定或者是懷疑他有機會可能是新冠病毒的感染，家長應該盡快去聯絡他可以信任的醫生，然後就盡快幫小朋友做個檢查。如果小朋友已經出現比較嚴重的症狀，譬如氣促，又或者個人似乎那個狀態比較差，甚至家長可能要考慮就要call 救護車，將小朋友送去醫院那裡盡快做一個檢查。雖然現在我們很幸運開始進入了一個就病發率比較低，亦都希望我們本身地區爆發或者社區爆發的個案開始少的階段，但是大家我覺得那個防疫的意識要仍然維持那麼高，一定要小心做好個衛生的準備，當然就包括要勤洗手，要保持人和人之間有一個即社交的距離，更加重要的就是當去人多擠迫的地方記得要戴口罩。 我们在乎你，香港电台同心抗疫。 我要告诉红爷爷的一件事。 早晨啊 ，Barbie。 早晨啊，小白。 系啊，今日要告诉彭爷爷嘅系咩咧？啱啦，同你讲就最好啦。 点讲？ 彭爷爷可以喺侧边嗰度听，因为我哋都有小朋友嘛， 屋企 系咪？咁而家咧叫做抗疫期间啦，好多小朋友咧都成日喺度担心佢，又要学习啊，点算咧？冇嘢做嘅时候又嗌闷啊，点好咧？咁样好啦。咁我自己咧，寻日夜晚咧又喺嗰啲视频嗰度咧就 瀏覽下啦。咁啊，瀏覽嘅時候咧，就見到一個咧外國嘅視頻嚟嘅，係咩咧？就係嗰個老鼠嗰個視頻咧，米奇老鼠嗰、那個。咁、但係咧就美國版本嘅。咁佢哋有佢哋自己嘅專屬嘅一個網上嘅頻道噶嘛，有佢哋自己 channel 噶嘛。原來佢哋自己嘅 channel 嗰度咧，都開放咗一啲嘅平台出嚟去做咩咧？就將佢哋嗰啲嘅歌舞劇咧免費擺上網咧，去到俾嗰啲嘅全世界嘅人睇，即係嗱，我喺香港啦，咁、我都睇到，咁即係代表 at least 我哋香港睇到先啦，係咪、 啊？ 好啦，咁佢其中一個開放咗嗰個嘅舞台劇係咩嚟嘅咧？就係、是《美女與野獸》，係啦。咁我自己咧都有開嚟睇，發覺咧係真係幾好睇嘅、好啦，咁我就叫埋個仔仔出嚟咧，初頭就諗住喺手機嗰度揾啦，手機揾到咁上下嘅時候咧，揾到咯，於是乎就開翻個大嘅電視機出嚟，咁、等佢咧就坐喺度。其實佢唔係好長嘅咋，佢嗰個咧唔係一個呼嘅歌舞劇嚟嘅，佢係好似剪輯咗咁樣，咁、大概20分鐘至到半小時左右啦。咁小朋友睇嘅時候咧，你又可以咧將屋企嗰啲嗱，如果你本身已經有故事書，你可以將嗰啲故事書咧攞翻出嚟，同佢對照一下嘅時候，你話呢個人咧就係而家做緊怪獸啦，怪獸會唱歌嘅，跟住佢就會問好多唔同咧關於呢、這個美女與野獸嘅劇情咧，咁、你可以同佢咧傾下偈。咁所以我覺得呢個咧係一個幾好嘅選擇嚟嘅，課有家小朋友嘅家長。 特別係好似我個女女咁樣咧，佢對嗰啲嘅角色咧都好了如指掌啊！呢個女仔梗係注重公主噶嘛，係啊，但我又好想問一下，到底你講緊嘅呢啲舞台劇，佢個出處喺邊度咧？即係佢本身喺邊度？上演噶， 佢咪就喺嗰个公园主题乐园入边咯。 哦，系啊，即系佢啲常设表演嚟嘅。 系啊，佢就将嗰个表演咧摆咗上网嗰度，去到咧就俾大家呢段时间抗疫咁样。好啦，咁啊除咗咧系讲紧有美国呢个之外啦，咁啊其实日本嗰个嘅channel 咧，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咧，为咗今次抗疫咧而去用心思去到放上网嘅。嗱，我哋香港嗰个我就冇睇啦，但系日本嗰个咧，其实其中一个咧大家都会觉得几值得欣赏咧，就系嗰个嘅花车巡游啊。咁啊，花车巡游一般嚟讲咧就系、是。啲花車就喺條路嗰度行咁樣啦， 跟住逐架逐架經過 咁樣啦，逐架逐架經過嘅。咁但係咧，日本佢有一個嘅樂園咧，就係用水去到做主題。咁、你入去玩其實就唔係話好似水上樂園要你濕身，係因為佢成個嘅佈局咧，佢都係穿插住好多嘅河流啊，例如入面有啲嘅主題嘅城堡咧，佢就係用美人魚啊呢啲去到做主題嘅。咁、變咗佢嗰個水嗰個世界個感覺咧就好強啦。好啦，水呢個世界咧，咁佢自己本身佢嗰啲。叫花车巡游咧，佢就唔系用花车啦，佢用艇仔嘅，或者系嗰啲大少少嘅艇仔啦，咁佢就布置得好靓咁样，再加埋嗰啲佢哋叫做 4D 嘅投影技术啊，即系佢有一个咧中间好似三角形咁样圆柱体，唔系圆柱三角锥体咁样嘅、一个咧投射板，咁啊就侧边啲光咧就会射好多唔同嗰啲嘅动画啊，甚至乎嗰啲角色咧去晒呢一条柱上面嘅，咁啊就个剧情咧就会围绕住中间呢度去到转，咁你知侧边附近仲有好多人造嗰啲火山仔咁样啦，就成日喺度嘣嘣嘣咁，有好多啲烟火啊激光嘅效果，咁所以佢哋呢一个咧叫做花车巡游嘅表演咧，系一个几特别喺个河同埋喺一个小湖上边嘅一个嘅表演嚟嘅。咁佢哋咧亦都将呢一个嘅表演咧有故事噶，成个表演系有故事，就将呢个表演咧同埋呢一个嘅巡游嘅项目咧，都系免费摆咗上网，去到咧就俾大家咧去到欣赏嘅。咁入边咧穿插住好多唔同嘅卡通人物嘅，大部分咧如果啲小朋友嘅时候，其实应该系识噶啦，咩阿拉丁啊，狮子王啊， 都啲比较出名同埋比较为人熟悉嘅人物啦。 基本上最出名嗰啲佢就摆晒入去嘅。咁、中间仲有少少嘅剧情穿插啦，佢冇乜语言嘅。佢都系喺度啊， 身体语言系嘛， 系啦，跟住嘣咁样，嘣咁你叫佢吱吱吱吱咁，其实冇乜特别去到用语言交代嗰个剧情，但系咧就用好多动作同埋视觉效果咧交代咗个剧情，咁、所以大家咧都可以不妨试下上网揾下呢啲嘅免费娱乐啦吓。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世卫组织强调，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开始的时候，已经发出警告，没有向美国隐瞒任何事情。 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指责世卫管理不善和隐瞒病毒扩散情况，宣布冻结对世卫的资助。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表示，世卫无秘密，在疫情第一日已经发出警告。他又说，美国疾控中心有15名的职员和世卫一起处理疫情应对工作，意味没有可以隐瞒美国政府。谭德赛再度回应台湾议题，坚称的疫情的讯息最早是由中国大陆提出，来自武汉。台湾在去年12月31号的电子邮件中没有通报有人传人的现象，只是跟其他国家同地区一样要求更多的说明。美国国家过敏症及传染病研究所所长福奇警告，如果过早重启经济活动，可能会适得其反。福奇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访问的时候说，如果太早取消现有的防疫措施，只是会令到情况再度恶化，期望尽快加快力度，令到数以百万计的国民可以接受病毒测试。对于各州的政府实施的居家令只是允许部分行业营业，总统特朗普担心会严重打击美国的经济，不断设法尽快重启经济活动，又透过社交网页鼓励不满居家令的民众示威。美国至今有超过77万人确诊新型肺炎，死亡人数超过41000人。德国开始放宽防疫限制措施，小型商店当地星期一重开。总理默克尔敦促国民在抗疫上保持纪律，警告国家仍然未摆脱困境。在德国大部分的地区，面积小过800平方米的店铺，包括是花店和时装店，获准重新营业。默克尔主持内阁会议之后，敦促民众保持警觉和纪律，表示当局只能够每次审慎地采取一小步的行动，以防疫情反弹。若果太快解除限制措施，可能会适得其反。德国的疫情没有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那么严重，累计141000多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超过4400人死亡。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人感染新型肺炎，其中4宗由境外输入，7宗是本土病例，包括黑龙江的6宗和广东的1宗，没有新增死亡病例。过去一日新增37名无症状感染者，当日转为确诊的有3人。全国累积超过82000人确诊，4632人死亡，超过77000人康复。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品。共同社报道，安倍在靖国神社春季例行大祭期间，以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的名义供奉祭品。财经消息，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1，日元107.72，瑞士法郎0.969，加元1.414，人民币7.075，英镑对美元1.243，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32，新西兰元对美元0.602。日经平均指数报19430点，跌238点。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8.03美元，卖出1690.14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朝早沿岸有几阵雾，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和有雨，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就系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啦，啱啱个上桥位咧快线有坏车阻路，咁影响到而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上翻丁九桥咧就挤塞，龙尾喺深井噶。重复多次位置啦，丁九桥出九龙方向

警务处处长邓炳强，阿一哥。咁呢一次咧系首次针对嘅警务处处长嘅爆炸品案件嚟嘅。咁当时职员咧收到邮件嘅时候咧，因为发现咧冒烟啦，以及咧系闻到易燃物体嘅气味，咁啊随即咧通知爆炸品处理货咧就前来戒备啦。咁消息指咧装置上边咧系有电池啦、电线以及咧系易燃物体，咁啊非常专业，相信咧就系透过热力就将其引爆着火，可以令到身处该装置一至三尺范围内嘅人士系严重受伤噶。咁警方批评咧狂徒系公然挑战执法机关，对此咧系予以严厉谴责，会继续咧调查并且系展开追捕噶。嗱，警察总部咧喺今个月初曾经系收到粉末恐吓信噶啦，因此咧呢一次咧就系警总啊喺一个月内第二度收到系恐吓邮件嘅。咁警方不排除啊两宗案件系有关，已经系交由咧港岛总区刑事总部咧去调查嘅。咁而亦都咧需要强调翻咧，就系根据香港法例第200章刑事罪行条例53条，任何人啊非法及恶意借住咧系任何爆炸品导致爆炸，一经定罪啊，系可以判处终身监禁噶吓。咁啊，希望警方咧能够系尽快咧系破案啦。咁呢个嚟自今天咧《东方日报》嘅头条报道嚟噶。 好啦，咁啊睇一睇今日咧《经济日报》嘅要闻啦，标题咧就系港即系香港啦，个半月咧首现零确诊，袁国勇咧就呼吁仍需警惕嘅。本港新冠肺炎疫情受控，咁啊呢个系一个问题嚟噶。自从上周二即系12号，本港新增确诊个案咧连续8日录得单位数嘅增长，至到昨日咧更加系自3月5号以嚟咧首次录得零确诊，所以咧就连卫生防护中心亦都暂停过去2个几月一直都喺下昼召开嘅疫情记者会。改为咧发稿表示啊，截至昨日嘅下午4点，中心咧系冇录得新嘅确诊个案噶。本港累计咧系仍然系1025宗嘅个案，另有一宗咧系怀疑个案。咁但系咧仍然要提醒市民啊，为咗减低感染嘅风险，咁啊市民喺日常生活里边咧应该尽量同其他人保持适当嘅社交距离，尤其系咧减少外出同埋避免聚餐同埋聚会等等嘅社交活动，以减少接触冇出现病征嘅感染者机会。咁并且咧减低翻社区出现群组个案嘅风险。而全球各地的疫情仍然是非常严峻的，各地个案的数字不断上升，市民应该避免所有非必要的外游计划。对于本港昨天出现自3月5号以来的首次零个案，港大医学院微生物学系讲座教授袁国勇就话啦，要提醒翻香港人呢仍然需要保持警惕，否则呢就有机会变成呢昨日录得超过1000宗新增个案嘅新加坡。咁至于港府抗疫督导委员会专家顾问、中大医学院呼吸系统科讲座教授许树昌就话啦，本港前日咧仍然系录得本地个案，即系咧确诊嘅机场地近啊，咁而且咧有60几名嘅密切接触者，认为今日冇就唔等于听日冇，呼吁市民咧唔好松懈。而对于限聚令等等多项措施咧，将会喺今个星期四，即系23号届满。许树昌就话啦，相信政府咧会将呢一个相关嘅禁令延长多1至2星期。不过就坦言啦，好难要求咧两个潜伏周期，即系28日零本地个案咧先至解禁，必须要接受疫情咧系好容易被带入境嘅事实。不过就认为咧解禁嘅先决条件系冇群组爆发，同埋话咧系维持确诊个案单位数增长，咁呢啲条件咧先至可以做解禁啊吓。呢个咧系嚟自经济日报嘅报道。 唔该晒 Barbie， 咁啊跟住落去睇下苹果日报嘅头版报道，咁啊彭仔都可以一齐留意一下。呢个就系、是。富豪酒店突然变咗检疫站嘅头版报道啊！吓， 系咪有啲我嘅疑虑？ 有啲内情 系啦， 喺中间啲文中咧可以解释得到，莫非吓？ 都有少少我哋想知嘅，佢会透露少少啊！好啦。 睇下內文先，話到咧就係九龍城嘅富豪東方酒店，尋日朝頭早咧有住客投訴啦，因政府徵用酒店作隔離營，咁啊臨時被要求離開咁講噶。咁但係香港政府咧啊遲遲啊都未正式公布安排啦，直至到咧就係尋日啊接近黃昏開始咧就宣布啦，咁啊明日開始租用九龍城富豪東方酒店，咁啊等機場抵港嘅冇病徵人士集中留宿咧就係一日夜晚，咁啊等候檢測結果噶。嗱附近居民批評當局咧就冇諮詢，担心就有人偷走引起感染的风险。立法会议员也批评一个月之前已经建议政府租用酒店作为隔离的地点，但是迟迟都未接纳，现在又突然之间就闯出行事，令到酒店住客和附近居民毫无准备，而且就选址在市区做法说到是奇怪，担心是否为重开高铁西九龙站以及放宽内地人入境检疫限制铺路。目前機場抵港而冇病徵的人士必須就要到衛生署設於亞洲國際博覽館的臨時樣本採集中心收集深喉退液樣本，並且即場等候檢測結果。乘搭清晨以及就上午抵港的航班的人士同日就獲檢測結果，下午或者晚上抵港的人士就需要通宵去到等候。衛生署亦都即係聽日開始安排專車接送，他們就會去到富豪東方酒店等候檢測結果中心嗰度咧就等候嘅，咁啊佢哋呢一班嘅需要等候嘅人士咧就會戴上電子手環，期間不能夠離開酒店嘅房間嘅，係房間啊，唔係酒店啊，房間添啊嚇。咁啊違例者咧就可以被判罰款25,000元，以及咧就監禁6个月噶。嗱，酒店會提供啲乜嘢咧？提供住宿期間一啲嘅基本膳食啦，檢測結果呈陰性嘅人士咧會被立即安排強制居家就檢疫14日嘅，即係可以翻屋企，但要住14日。咁啊，確診者同埋密切接觸者咧，就將會分別送往醫院以及咧就檢疫中心。食環署將會咧就對確診者嘅入住房間啊，徹底咧就進行清潔同埋消毒嘅。好啦，嗱，有酒店業網上群組就流傳啦，政府租用富豪東方酒店為期3个月。租金咧每一日咧係100万元，或者咧就每一個月咧係1,000万元嘅。嗱，衛生署指出啊，政府一直咧就積極尋找合適嘅地點作為選址，故此咧就不宜透露同酒店商討嘅過程、租金內容同埋租金嘅。咁啊，以免咧就影響政府嘅議價能力。亦都話到啊，已經視察咗咧就係酒店通風系統安排不會對附近樓宇或者社區帶來額外嘅風險，亦都已經就為酒店嘅員工加強感染控制培訓。咁啊，富豪東方酒店指出啊，預留咗咧就係超過400间嘅酒店房間作出等候檢測結果中心，會根據咧就衛生署指引提供合規格嘅設備俾員工嘅。咁啊，報章上面就透露咗少少咧，就係租金嗰個概括嘅價錢咁樣，睇下會唔會大家估到少少端倪咯。 但係當中頭先有噏到一兩句就話亦都會考慮埋唔好影響嗰個酒店附近嘅嗰個社區啊。 係啊係啊係啊。 咁大家熟悉嗰、那個。富豪東方嗰個位處嘅地方，樓下九龍城嘅隔離就已經係密密麻麻嘅一啲嘅民居啦。 係啊，食肆啊咁樣。咁其實報章亦都有提到咧，大堂即係酒店大堂對開嘅一段行人路咧，就圍起咗封鎖線。咁啊，亦都有見過咧，就係工人運送大型嘅水馬，即係有大型水馬，你都唔會即刻拆啦，係咪先？咁睇下呢幾日會唔會喺即係警員方面喺嗰度有一啲戒備嘅工作啦嚇。 好啦，咁啊，留意住個事態發展，唔該。晒小白啊，咁啊，跟住落嚟咧，转睇下另一个话题啦，系来自今天嘅明报啊。咁明报嘅内页要闻咧，就有讲到系港澳办、中联办啊，是否有权啊对特区事务行使所谓嘅监督权咧？咁以至啊，是否受基本法22条规管？咁就掀起咗法律界嘅争议噶。但系律师工会咧，寻日就发声明啦，就话咧，两办应受第22条第一款约束嘅，即系咧不应干预香港自行管理嘅事务，又话咧冇条文啊系让两办咧行使监督权。若果两办话嘅监督权系指有权干预，而非只系咧限于观察向中央汇报，咁两办嘅角色咧将系违反基本法啦。咁律師會嘅會長咧，亦都促請港府咧，要盡快澄清立場啦，並且係充分解釋，以釋市民之類嘅。 嗱，事源咧上个礼拜五咧，中联办咧就话咧，两办咧不是22条所指嘅一般意义上嘅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可以咧对香港行使监督权。咁而政府上个礼拜六啊18号咧就三度发稿，最终咧就跟随翻中联办嘅声明，就话咧中联办并非22条所指嘅中央各部门在香港特别行政区设立的机构。咁而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嘅发言人咧，寻晚就再度出稿啦，就再话咧中联办系有权行使监督权，又话咧不存在干预香港特区根据基本法自行管理的事务咁话。咁而大律师公会咧，寻日发声明啦，就话咧中央人民政府本身咧受基本法条例约束，其中包括咧第22条第一款嘅规定。並且話咧，兩辦理應係受該條約束，就唔應該咧干預同干涉咧，就係特區自行管理事務。表示中聯辦咧有關言論咧係令公眾心感不安噶。咁啊，呢件事咧似乎都真係啊，仲有一個下文咁樣，好似仍然未解決嗰個疑慮咁嚇。咁啊，睇下又會點發展落去啦。呢個嚟自今天咧就係明報嘅內頁港文報導嚟噶。 好啦，咁啊睇一睇咧今日信報嘅財经新闻啦，讲到就系餐饮失业率咧系8.6%啊，两万人失业啊。本港失业率咧连续六个月上升，喺今年初咧新冠肺炎疫情爆发之后咧，更加系加速恶化。政府统计处咧，琴日就公布，经过季节性调整嘅失业率咧，由旧年12月至今年2月嘅3.7%，急升咧至到今年1月至到3月嘅4.2%，系超过咗9年嘅高位啊，略超市场预期。咁相隔一个月，多咗2.81万人咧，系冇咗个饭碗嘅，失业人数咧更加新增至到呢个16.2万人啦。咁失业率咧，升幅较为显著嘅行业咧，就包括咗建造业啦、教育、运输同埋零售，咁啊，亦都有住宿同埋膳食服务等等嘅。咁啊，啲数字上面咧，餐饮业嘅失业人数咧系20,200人，零售业咧系16,600人，制造业咧就有6,200人，而建造业咧系28,900人嘅。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就表示，由于肺炎疫情对多项的经济活动构成严重的干扰，劳工市场是急剧恶化的。同消费和旅游相关的行业，即是零售、住宿、膳食服务业等等，合计的失业是飙升至 6.8%， 是2009年8月至10月即是金融海啸爆发之后的最高水平。而就业不足率亦都降至 3.9%， 是2003年6月至8月受到沙士沉重打击之后的高位。亦都提到运输和教育业的失业和就业不足率情况亦都明显恶化的。劳工市场在短期内亦都将会继续承受住疫情对经济冲击带来的巨大压力。政府已经推出了历来最大规模的舒缓措施，就会密切留意有关的发展。这个来自信报的报道。 好，再看来自星岛日报的报道，讲到就是澳门的行政长官何一成昨日发表了上任之后首份的施政报告，指出澳门政府防疫工作取得就阶段性的成效，但是因为博彩等等的行业遭受到重创，故此已定回归之后首次就是财政赤字预算，拨款超过500亿元纾解民困和振兴经济，当中措施包括提前全民派钱和加速推行工程等等，也都计划在疫情受控之后请求中央政府为内地旅客去到澳门旅游开绿灯，同时增加允许自由行去到澳门的城市数目，以带动博彩旅游业复苏，期望经济 V型反弹，一句说话叫做一叶兴百叶旺啊。今日澳门第五届行政长官的一个特首的施政报告，今日有一个总体的方向，今日其中也分了6点，包括就是抗疫情、保就业、稳经济、顾民生、推改革和就促进发展。面对着困境，今日海一成说到当局会就精准纾解民困，切实就是改善这个民生。澳门当局就拨款超过500亿元的 澳門幣啦，應對疫情金額雖然咧就少過香港庫房撥出嘅抗疫開支，咁但係以679,600人嘅人口計算嘅話，人均開支咧就係最少73,500元噶。香港兩輪嘅抗疫基金啊，連同早前嘅財政預算案，庫房總共咧就撥出咗2,875億港元應對疫情，人均開支咧就係38,000元，其實咧就比澳門咧就少咗一半嘅嚇。以上嚟自《星島日報》嘅報導。 逢星期一至五， 朝早六至十， 晨光第一线， 陪你一齐望， 唔怕再赖床。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本周推介。段ボールだらけから 幕開けた日胡子南乐团继日剧主题作品 I Love 在亚洲大热之后，最新的歌曲亦都为日本的电台和广告作出他们的主题歌曲。四月份的时候，日本很多新的大学毕业生都投身社会，今次乐团就说这首的作品描绘了各种新时期焦虑和期待的混合心情，是一只开朗积极向上的歌曲，希望不单止是一个纯洁的人，也都希望大家处身于一个纯洁的世代。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胡子南乐团 Parabola。 星期日本流行榜推介歌曲胡子南乐团的全新之作 Parabola。 香港电台日本流行榜星期日下午四点，白元浩天空海阔时段内播出。 食酸梅干变超人， 听话梅姐变抗疫强人。 晨光第一线，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 #hashtag。 啊，小白，你话抗疫期间又点少得抗疫强人华梅姐咧？ 梗系啦，早晨啊，华梅姐。 Good morning， 阿 Barbie 同阿小白，仲有各位晨光嘅听众吓、啊，好好口啊吓 ，Barbie 真系咧吓，咁、啊、好咧，咁乖呢，我呢个华梅姐咧都要同大家分享一啲好嘢嘅吓。咁、啊、咧讲到喺呢一个嘅。抗疫路上呢，我哋一定要保持身体健康啦，同时都要增强我哋嘅免疫力啦，係咪咁先可以呢百毒不侵㗎嘛。 係嘅。 咁喺之前呢，我就好经常呢同大家分享呢，就係点样煲啲好嘅汤水呀、啊、令到自己呢即係可以吸收得好啲呀、啊、又可以免疫力呢又提高啲呀、啊、咁。咁其实呢我哋呢中国人就会系识得煲靓汤啦，系咪？煲老火汤啦，咁咁外国嘅朋友呢，佢哋未必系会煲靓汤嚟到去令到自己嘅身体免疫力强壮啲啦。咁佢哋呢反而会多呢就鍾意呢就系饮返一啲呢系不同嘅蔬菜啊，或者是生果的一些的果汁啊，蔬菜汁咁样噶嗬。 嗯， 系啦。咁近年咧喺外国咧亦都好流行啦，一种嘅技术咧就叫做咩啊？冷榨。 冷榨即系咩啊？我又唔识喎，真系。 唔系啊，咪啊 ，Barbie 都唔识。 我唔识哦。 冷榨咧，即系咧，好似你而家咧有另一种嘅烹调嘅 即系慢煮嗰啲 friend 啊。 系啦，慢煮嗰啲 friend 嚟噶。咁咧喺呢一个嘅果汁界啦，咁佢兴冷榨啦。咁如果你唔识咩系冷榨咧，仲简单。市面上有啲咧冷榨嘅果汁机，佢就你用嗰啲机嚟到去帮你去榨汁咧，就系冷榨噶嘛，系啦。咁我咧就想教大家咧唔好话教，分享大家一个咧冷榨特饮系点咧，就系用金笋，即系红萝卜啦，加红菜头，再加咧青苹果。仲要呢有少少生姜，将佢哋呢一齐攞去冷榨，咁变成一个呢特饮，

好啦，继续收听紧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晨光第一线，早上九点零八分嘅时间，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林慧之外咧，亦都有小白嘅。 系啊，早晨啊 ，Barbie， 有样嘢可以同听众分享翻。咁啊，头先咧读苹果日报报章嘅时间啦，咁啊，其中有一度咧就话到啦，即系嗰个酒店咧嘅问题啦。嗱，立法会议员咧就批评嗰阵时咧就话到啦，一个月之前已经建议政府咧就租用酒店作呢个隔离嘅地点啦，咁但系就未被接纳嘅。現在咧又倉促進行，哇！呢、這個字咧真係要學一學，好容易咧就會變相咧就讀咗，譬如倉促啊， 倉促啊， 係啦。咁呢個字咧，倉咧就倉頡，即係嗰個輸入法個倉頡個倉啦。促咧企人邊做足啊，倉促 係啦，促進個足。速啊， 系啦，嗰个音咁啊，仓促咧，其实意思即系解作咧，就急速啊、匆忙咁样嘅意思嘅。 哦， 又可以学啲新字啦，真系好啊吓。 系啊， 财子 O 投资 O to O。 星期二的早上，晨光第一线投资 O2O， 阿 O 请来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智慧 Chuy 帮我们分析大市的。Chuy 早晨。 阿 O 早晨，各位听众大家好。 早晨 Chuy， 看到呢美国方面就麻麻地，特别是纽约期油啦，咁好崭新的词语就是跌到去负数，咁应该是历史上面第一次发生啦。咁怎样影响美股的走向，以至呢港股今日有没有机会被牵连在内呢？ 翻尋晚咧，紐約月期油咧，其實就跌到去負-37.63美元收市啦。咁係史上以嚟咧第一次啊。咁睇到咧，道指尋日咧都要跌超過500多點啦。咁 ADR 嗰方面咧都要跌啦。咁所以港股今日咧都預期住咧，都應該會出現一個低開嘅情況噶啦。另外咧，投資者咧都要留意翻咧今日油股相關嘅股份啦，因為紐約期油嗰邊都跌得比較犀利一啲啦，咁所以今日咧可能咧都有機會咧出現一個明顯嘅下跌啦。咁但係除咗呢個因素之外咧，咁睇到咧市場另一方面咧就係、是、觀望翻咧，其實中央咧嚟緊會唔會咧推出更加多嘅宽松货币政策或者财政政策啦，咁所以呢方面咧都令到大市方面咧，有一个憧憬喺度啦。不过咧呢一啲新一轮措施真系出台之前咧，咁暂时咧都系可能真系得个等字啊。咁所以对于大市嚟讲，个刺激作用咧都未必话真系太大啦。咁所以睇到咧，港股咧嚟紧咧其实都冇乜特别嘅方向啊。咁所以短线嚟讲咧，上升动力咧又唔系话真系太多啦。但系系咪真系话出现一个恐慌性嘅抛售咧，又未至于啊。咁所以短线嚟讲咧，可能咧都继续咧喺24,000点左右呢个水平度咧反复上落翻落。 嗯，咁啊，今日咧答一下听众问题，陈小姐咧就问只啊新秀丽，咁啊1910啊吓，咁佢买入价咧6.91啦，琴日都有得升嘅，咁但系呢一类咧。叫做同旅游几相关嘅板块，见到哇全球都冇得飞啦，冇得即係做航空 KOL 啦，咁即係会唔会影响股价先？咁睇到个跌幅係有喺度嘅，陈小姐就想问下指示指赞啦，咁样咁同埋係咪时候上到7.00元就获利食股呢？ 系啊，啱讲得好啱啦。咁新秀丽咧，咁其实就系全球咧最大嘅旅游行李箱啊。咁旗舰品牌咧就系 Samsung 嚟啦。咁大家都知啦，受到疫情影响咧，其实即系大家都宁愿留喺屋企啦，都唔想外出消费啦。咁再加上各国其实都有啲禁飞啊，或者一啲封城嘅隔离措施啦。咁航运业咧都受到影响啊。咁新秀丽咧预期咧都不能够幸免噶啦。咁预计咧第一季嘅销售表现咧都可能咧会出现一个双位数字嘅跌幅啦，咁預期咧疫情咧其實都好難一時三刻解決啦，咁所以呢方面咧都會影響到咧集團嘅銷售嚟緊咧都有一個負面嘅影響喺度啦，咁同埋咧公司咧好可能咧有機會要減價清貨啊，去下庫存咁啦，都會影響到咧集團嘅毛利啊。不過咧睇翻咧陳小姐咧個買入價咧就係6.91啦，咁相信咧都係呢一轉咧跌咗落嚟之後買嘅，咁睇翻 其实新秀丽咧一月嘅时候咧，其实都高见咧超过19蚊嘅，咁三月嘅时候咧就跌过5.几呢个低位啦，咁累计跌幅咧其实都超过70%嘅，咁听众咧买入嘅时候咧个价咧其实而家咧账面上咧都已经有一赚啦，咁短线阻力位咧可以睇翻咧三月嘅高位咧即系8.4呢啲水平啦，咁如果持货能力比较高一啲咧，咁睇下有冇机会咧上翻50天线呢啲水平咯，咁如果失守咗之前咧低位5.2咧就要先行止蚀离场先咯。 完全明白晒啦！今个早上咧，非常多谢金利丰金融集团研究部经理黄志伟 Truvy 啊，帮我哋分析大市啊，同埋咧解答听众嘅问题嘅。Truvy 头先有提及过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我冇持有嘅。 好，唔该晒你。咁我哋下个星期再倾过。唔该 ，Truvy， 拜拜。 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至10点， 晨光第一线， 创意更澎湃，走入资讯新世界。 好啦，除咗话要健康嘅投资同埋财政状况之外呢，当然个人健康尤其重要啦。今日早上我哋梗係要请埋李嘉仁医生出嚟同我哋倾下喇。 早晨啊，李医生。 早晨。 早晨啊。 一起倾下偈啦，有啲咩医学嘅常识我哋应该真係注意下呢，特别啲抗疫期间喎，李医生。 有阵时我哋话成日要讲啲吉利嘅说话啦， 系啊系啊， 恭祝你大吉有大利， 系、 你吓小明去拜年噶、大吉大利，我哋讲个利字啦，咁啊你头先咧，阿 O 我哋系讲利嘅啫，咁啊，但系嗰条利，但系我哋个舌头嘅利又有咩玄机咧吓？好啦。咁啊，我哋呢好多年呢十年嚟一路讲緊睡眠窒息症啦。睡眠窒息症呢，譬如你去到人到中年肥胖啊，咁啊肌肉松弛啊，好多时候呢就鼻鼾声好重，日头啊硬系好似瞓唔醒咁样。咁啊原来发觉一测试呢就有睡眠窒息症啦。咁啊发觉做手术啊都麻麻地，咁啊发觉要戴机，戴机亦都冇乜特别嘢嘅啫，你只要肯戴啦，系会帮助好多嘅。好啦，但我哋点样指标啊？你会好啲咧？嗱、譬如你话啊，你减肥啦，咁你肥到几多啊？减到几多啊？你嘅睡眠窒息症先会好多咧？因为减肥系得嘅。如果你系个人系好肥嘅话，你可以减到肥咧，你啲睡眠窒息咧就会好多啦。但系咧。好紧要，边一样最紧要先？睡眠窒息究竟系颈嗰啲肌肉啊，定话嗰个入边条气管通道啊，定系条脷咧？原来发觉咧，而家就咁样好得意啦。咦，发觉嗰条脷系非常之重要。我哋话肥脷啊，如果条脷好肥喎，唔系肥脷喎，系肥脷。如果条脷好肥啦，好大咧。就顶住嗰个呼吸气道咯喎， 吓咁条脷咁肥，条脷有冇得减肥噶？ 会噶，减到噶， 减到噶， 系减到啊！ 如果你成个人减肥咧，你条脷嗰啲脂肪亦都会少 的。哦，咁大仔第一次听，原来脷都可以减肥 啦。系啦，原来条脷，但系当然唔系净系减条脷啊。 系当然 啦。小白系咁讲嘢，讲嘢，讲嘢，讲下嗰条 脷咪就做咗运动噶啦，咁样叫做。 咧，几乎成个人减肥。咁原来发觉，如果你成个人减肥好成功咧，你嗰条脷啊，系减肥咧系最紧要。即系减到好一好多咧，一发觉一度。梗係有特別方法度啦，嗰條脷嘅脂肪，嗰、那個條脷咧係細咗咧，你嘅睡眠窒息咧係會顯著咁樣改進嘅。 有辦法 嘅。咁原來咧就要隻，伸條脷出嚟睇下。咁唔係咁簡單啊，已經原來同睡眠窒息可以顯著咁樣進步嘅。咁就係嗰條脷嘅大細啦。大吉大利咧。利前就好，但系条脷如果越嚟越大咧，就可能影响你啲呼吸啦。 要留意啊，脷啊，千祈唔好肥大，如果就麻烦啦。 系啦，嗱，咁啊，另外一样嘢咧，我哋好多人咧就戴个手表啦，又睇下你行咗几多步啊，诸如此类啊，咁样，即系好多健康信息咧会摆咗落去。 系， 咁啊，但系个健康信息，譬如我哋话喂。呢排有冇流行性感冒啊、流行啊咁样样咧？就系呢度啦。咁啊，会唔会可以帮到一个嗰个救护机构啊， 衛生機構睇到，咦？呢排可能好多人病喎、可能流感咯喎。嗱、呢樣嘢咧就好多年咧就即係已經係想話做好多年噶啦。但係而家咧就開始發覺到嗱、譬如你個人係病，你會發燒啊。你一發燒你就心跳快啊。但我點知道你心跳快先？ 系、 嘛？譬如你小白见到个靓女咁啊，心跳快， 系 流感先， 系 咯，唔系啊嘛。虽然你戴住个标志，又或者小白行山咁啊，佢成日行山噶啦， 系 嘛？咁佢行得速嗰头，咁啊又会快啲，点样咧、但如果你发觉你睡眠嗰阵时啊，你个心跳又快咧，咁就可能有啲问题啦。譬如你一发烧。好多时候夜晚你仲高烧㗎嘛、个人静止啲烧好高。咁如果你个烧高呢，你心跳又会快㗎喇喎。咁如果你又发觉呢度有1000人个个戴住个标，你个 big data 睇到咦点解咁多人夜晚瞓觉嗰时候心跳快呢、又快咗咁多呢，会唔会系有啲流行传染病喺度呢咁样。 啊、即可以在心跳那里看到啲端倪。 是啦，这里可能是 big data 啦，现在呢、就在这里研究紧啦、所以这里呢是大数据的功用啦。 哦，咁 要多啲即係贡献下啲大数据先得啦，多啲戴住隻表啦。 係啦，而家呢度喺度係做緊好多嘅研究、究竟係点样。嗱、研究就一样嘢啦，但我哋话都係传染病係影响我哋好多㗎。波女性病毒呢就无所不在。无所不在，你睇佢唔到，你唔知你边度多啊，几时嚟啊咁样。人嘅抵抗力又好紧要啦。外国案例又有，香港案例又有。一个譬如初生嘅 BB, 一个礼拜到㗎啫、突然间点解呢嗰啲皮肤有个泼仔又会损又会穿。附近又红嘅咧，咁样嗱、，BB 仔初生婴儿个个都好小心呵护佢噶啦，尽量系干净啊、清洁啊咁啊，点解好似无端端会发炎嘅咧？咁样咁啊，尤其系咧，如果譬如一条颈附近啊，突然间红咗，嗱呢啲好常见啦，又话初生婴儿敏感啊，咦唔系喎，一个个扑仔成炸咗埋一齐噶喎。有啲咧又自動一個撲喎、零零丁丁喺個手啊，喺屁股仔啊，嗱呢啲咧就要小心。 係咪嗰啲已經變咗做病毒感染啊，定係污糟咁樣㗎？ 會嘅，嗱，因為咧嗱可以咁樣樣、，BB 仔出生好乾淨嘅、但係譬如佢係生出嚟係普通嘅正常生產，生 BB 咁樣咧，嗱、有啲媽咪自己本身有啲病毒。在个性器官附近呢它是没有病征的。譬如好像包疹一型啊、一型呢就是我们很常见在嘴唇那边那里有一个泼那些。它的阴道附近啊阴唇附近有这些这样的、病毒。BB 仔一出世之后正常产出来的时候呢就感染到这些病毒。啊，咁样咧就出世之后隔咗几日咧就会爆发出嚟。 嗱、 就咁睇咧，你系有两个可能性一定要谂嘅。第一咧就头先我哋讲嘅包疹一型。包疹一型呢啲嘢咧，亦都唔可以睇少，因为咧佢可以走匀全身啊，去皮肤啊，去好多内在嘅器官啊，包括个脑嘅。 哇！ 呢啲可以好严重嘅， 可大可小。 包疹嘅病毒嘅感染呢、一型。咁另外咧就好常见噶啦，所谓天疱疮，因为我哋系喺人嘅皮肤咧都有葡萄球菌嘅。尤其夏天就嚟啦，小朋友喺个身嗰度勾一笪、勾两笪、勾三笪，咦，周围都有啲泼啊、损咗咧，呢啲系天疱疮。其实咧就系葡萄菌、葡萄球菌嘅感染啦，即系呢两样咧喺个 B B 仔突然间啲皮肤有起咗个泡啊，初生婴儿啊都要谂嘅。咁、如果有呢两样嘢咧，就应该睇医生啊，睇睇系边一只啊，咁然后一定要医治，唔好唔理嘅吓、所以细路仔皮肤起咗个泡咧，就又系要理嘅。 系，唔好乜嘢都唔理啊！ 系 啦， 系啦，系呢样吓。另外一样咧就较为好得意嘅嘢啦。嗱，好多人咧食完嘢咧就好唔舒服。 个肚就唔舒服啊，立刻要去厕所啊，又会时时肚痛啊，呢啲咧就系好肠敏感症啦。嗱，肠敏感症系非常头痛嘅，到而家咧都冇乜特别好药医啦。咁啊，但系咧而家发觉，如果你有肠 irritable bowel syndrome 啊 ，IBS 英文，好啦，有呢个病咧，你入边你嘅肠入边嘅菌啊。我哋所谓正常嘅菌啊，有咩益菌啊，咩都你想讲，即系总言之，我哋正常有啲菌咧，如果佢有呢个肠敏感咧，佢系有啲唔同嘅。咁但系边啲好，边啲唔好咧？咁啊，发觉有啲研究啦，就将所谓正常嘅粪便啊，摆入嗰啲病人嗰度，嗱唔系叫你食喎吓。唔系啊，食屎啦！ 系点样摆入去咧？ 系啦，系有条管。一路摆到十二指肠嘅末端嗰度嘅，唔系叫你食啊，摆入去。然后咧，而家最近有个研究做咗啦，正常嘅人同埋有病呢啲人咧，都系摆啲即系所谓正常嘅人嘅大便摆到入去。咁希望咧，因为所谓正常大便啲益菌啊，啲好嘅菌咧，可以去翻呢啲病人嘅肠入边。咁啊，然后咧就。睇一個月之後啊，三個月之後啦，咁樣會唔會有進步呢？咁啊，發覺咧多過四分三呢啲病人咧，咦，有顯著嘅進步啊！ 係 顯著進步。 關鍵喺邊一度咧？ 關鍵咧就係都話我哋嘅腸入邊啲菌咧係變咗。咁啊唔得正常，咁所以话咧一食嘢啊，咁啊好多时候就出事啦，好唔舒服。咁而家发觉呢样嘢咧又好似掂啊，呢个就最初步嘅研究嘅啫。咁迟啲如果真系得嘅话咧，我相信呢样嘢咧就会好流行啦。所以叫人哋食乜咧，原来真系医病嘅，唔系喺度闹人嘅，就系咁样噶啦。 哇！呢啲真系好前卫嘅一种医学嘅方式嚟噶喎。 系啊， 你边度会谂？到 即系要科学嘅考证同埋实验啦，确定佢真系可行咁样就即系佢哋嘅研究令到呢一样嘢可以系先导咯。 大家俾张相小白睇下啦。 哦，好好好， 我都好等你张相啊！到底嗰张相嘅构图系点嘅咧？ 我睇咗先啊，我唔会立乱挤上港台嘅网站啊！大家啊，留意住啊！ Okay. 好啦，今朝早唔该晒你啊，李医生。 唔该晒李医生，系啦。咁啊，听众咧都可以打翻上嚟1872388啊，晨光 Morning Call 咧，咁啊可以欢迎大家咧就打电话上嚟预约。听日咧就有一个嘅时间可以俾大家打电话上嚟啦吓。 系啦，1872388，把握机会送上你嘅一啲祝福同点唱啊！ 晨光追踪31。 继续晨光第一线，有晨光追踪31，有我彭仔程振彭响树咧就打个电话俾我老友啊罗启新 cut 神先，早晨 cut 神， 喂早晨啊彭仔， 好啦，今日星期二晚，港台电视31嘅节目，请你介绍下啦。 系啦，今晚咧8点咧，咁就会有时点31啦。咁其实喺11点嘅时候咧，佢哋就会有呢一个咧 Facebook Live 啊。哦，早上11点啊。 是啊，直播这个呢即是打擂台啊、就不是真的打的，用把口的啫、 那是哪个对哪个呢？ 是啦、今次都有大律师刘伟聪呢，他是政治素人来的、在区议会选举赢了呢，当时还是自由党的李子敬啦、他是辩论队队长来的、又做过这个呢暂委特委裁判官、 口才应该相当的啦。 是啊，不过如果你做裁判官的时候呢，有你讲没人讲的嘛。不知道会不会在那里退了一退、另外呢，一个嘉宾呢就是新民党的金文峰、他呢就是新民党的中央委员来的，也都是香港时事评论员协会的会董啊，咁样等等啦吓。咁究竟两个人咧，系咪即系伶牙俐齿咧？咁啊，睇下佢哋今晚八点咧，就会有啲剪辑啊，俾大家睇翻吓。 如果系想睇足版咧，咁啊要由早上11点可以喺系咪港台嘅 Facebook 嗰度有得睇咧？ 喺呢一个4:31嘅 Facebook Live 系啦，系啦，都可以先睹为快先嘅。好 系啊， 除此之外啊，8:30有咩睇噶嘛？ 8:30咧，日常8:30咧就会即系讲下啦，居即系呢啲公屋嘅设计咧。 對於嗰啲年老體弱嘅獨居長者咧，有冇啲咩幫助啦？亦都社區咧、組織咧上門探訪啦。不過咧呢啲咧即係暫時咧都可能要咧停一停 啊。係啊係啊係 啊， 你知啦，疫情底下啲長者啊，即係如果染到病嘅話咧，就比較麻煩嘅。 冇錯。 咁啊，但係咧另外一樣嘢啦，我睇咗之後咧就開始有少少後悔。 乜事？ 以前細個食雲吞麵咧。好少会饮埋啲汤嘅，你会唔会噶？ 系啊，屋企会闹噶。 系啊， 话有味精啊，嗱，食完就食完噶啦，啲汤唔好真系咕咕咕饮啊。咁啊，由细到大都系咁教噶，我依家都系习惯唔饮啲汤嘅。 系啦，咁但系人哋咧，其实嗰啲汤咧，即系好云吞面咧，个精华就在于汤底，用十几种嘅材料咧，熬煮五个钟头先至可以咧，将嗰啲鲜味攞出嚟。 哦，即系唔系我啲屋企长辈所讲嘅，人哋落味精啊，唔系个个都系咁嘅。 嗰個嘢即係以己度人啦，係咪 啊？係啊，點會咁好飲咩？梗係攞咗味精嘅， 冇錯啦， 真係咁講喎。 係 咯，原來家家户户嘅長輩都係咁樣嘅。 係啊，但係你翻屋企飲湯咧，如果你咁講。咁好飲，梗係味精啦！我冚你 打死你！ 咁跟住咧，就去到呢一個晚上嘅九點半咧，就一飛沖天第六集啦。 係去邊啊？ 今次咧講空中戰火啊，就去到咧第二次世界大戰啦。 去 係啊，咁咧即係呢一即係你知第一次世界大戰咧，大家就初嘗咗原來呢一個戰鬥機咧，係啊好有呢、這、一個 殺傷力啊！ 系啦，好有殺傷力噶，同埋喺戰略上好重要嘅。咁去到二戰嘅時候咧， 就更大殺傷力， 就犀利啦！ 投擲呢個原子彈， 又呢又路咁樣咧，咩都出齊啦，真係嚇。 啊，咁啊，都係歷史幾時都係我哋人類咧去反省嘅一部分嚟嘅。 係啊， 咁啊，呢一啲都係比較嚴肅啲嘅話題啊，咁啊，今晚港台電視31睇下啱唔啱大家嘅口味啦。咁啊，今朝同阿羅啟新傾到呢度先，咁啊，再見啦，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议会阵线立法会议员朱凯迪认为，在港澳办和中联办有关基本法二十二条的风波上，社会不满北京推翻过往的清晰讲法，希望中央政府交代其计划，例如是不是制定国家安全机制等。朱凯迪接受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访问的时候说，中联办有监督权是新事物，指出当年新华社改名为中联办的时候都没有提及中联办有监督权。他又认为，就中联办是否按基本法第二十二条第二款成立是无风起浪，指出目前建制人士的逻辑想证明中联办并非按二十二条第二款成立，因而不用受二十二条第一和第三款规范。接受同一节目访问的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李柱明形容，发梦都没想过需要为基本法二十二条解释，认为条文清晰，而且委员会在起草基本法的时候并无不满，认为条文是包括中联办。世卫组织强调，在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开始的时候已经发出警告，没有向美国隐瞒任何事情。美国总统特朗普早前指责世卫管理不善和隐瞒病毒扩散情况，宣布冻结对世卫的资助。世卫总干事谭德赛在日内瓦表示，世卫没有秘密，在疫情的第一日已经发出警告。他又说，美国疾控中心有15名的职员和世卫一起处理疫情应对工作，意味没有东西可以隐瞒美国政府。谭德赛再度回应台湾议题，坚称疫情的资讯最早是由中国大陆提出，来自武汉。台湾在去年12月31日的电子邮件中没有通报有人传人的现象，只是跟其他国家和地区一样要求更多说明。德国开始放宽防疫限制措施，小型商店当地星期一重开，总理默克尔敦促国民在抗疫上保持纪律，警告国家仍然未摆脱困境。在德国大部分的地区面积小过 平方米的店铺，包括是花店和时装店，获准重新营业。默克尔主持内阁会议之后，敦促民众保持警觉和纪律，表示当局只是可以每次审慎地采取一小步的行动，以防疫情反弹。若果太快解除限制措施，可能适得其反。德国的疫情没有意大利、西班牙和法国那么严重，累计141,000多人确诊感染新型冠状病毒，超过4,400人死亡。内地过去一日新增11人感染新型肺炎，其中4宗由境外输入，7宗是本土病例，包括黑龙江的6宗和广东的1宗，没有新增死亡病例。过去一日新增37名无症状感染者，当日转为确诊的有3人。全国累积超过82,000人确诊，4,632人死亡，超过77,000人康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最高气温大约29度。朝早沿岸有几阵雾，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未来几日天气显著转凉同有雨，下周初天色逐渐好转。而家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3%。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54点，跌173点，总成交金额75亿2,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38点，跌1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559点，跌6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中国生物制药11.32元，跌5.6；腾讯控股407元，跌1.6。中国平安78.8跌1.5，百威亚太21.25跌5.5，友邦保险71.75跌4，F 三星原油期3.62跌2.5，阿里巴巴206.8系升1元，汇丰控股39.5跌5.5。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日元107.7，瑞士法郎0.969，加元1.412，人民币7.082，英镑对美元1.244，欧元对美元1.086，澳元对美元0.633，新西兰元对美元0.603。日经平均指数报19,504点，跌164点。港金现价报15,620元，升12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89.22美元，卖出1,691.22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竹园道桥底慢线的交通意外清理好，而家龙翔道去荃湾交通回复正常。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呢就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对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在学园街。加士居道过海排到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较早前管道里面的坏车就已经拖埋一边，但是现在仍然影响到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挤塞龙尾排到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对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彩虹村一段车多，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青龙头一段行车缓慢，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挤塞，龙尾进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元朗公路黎维隔音屏上水、东区走廊太古城桥底柴湾、清水湾道、平石村方向旺角。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OGHK 有音乐，有快乐。Radio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 我是李君伟，我是一位中学老师。咁多位 DSE 嘅考生，依家喺疫情下考试，我相信大家都面对紧无比嘅压力。希望各位可以将压力变成动力，话俾大家听，你哋绝对系历届最强嘅考生，加油！ 香港电台， 我们在乎你。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在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 我是白元浩，最正的朝头早就梗是有个营养早餐，要有鱼柳的甜豆加一杯热茶，当然还要吸一啖新鲜的空气，还有听着晨光第一线各位主持又阳光又充满正能量的声音。 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 晨光第一线，我的享乐时代。 39分的早上，即是听完你的 Jingle 我觉得很肚饿，小白。 是啊，我都很肚饿。其实很多听众都会问我们早上怎样吃早餐啊。其实很多时候都是不吃早餐。 是啊，其实是啊。所以就现在都还是觉得肚饿咯。 是啊，好啦，享乐时代快点找埋彭爷出来一起倾下偈先。早晨啊，彭爷。 早晨。 阿小白同阿芭比啊。 点啊， 哎，我听你咁讲呢，我好好内疚啊。 哎呀，点解啊。 是啊，因为我今朝早餐太丰富了。 是啊。 真的有啲滞啊。哎呀，我真的觉得好，系啊，我觉得自己好对你哋唔住啊， 又唔会嘅， 好似食埋你哋嗰份咁样， 咁又唔好咁讲， 真系太过分啦！两个鸡蛋，两个火，两块火腿，两块薯饼，再加两块多士，同一杯热饮，咁你话咪太过分啦？真 系好煎熬，我听到你呢、這个呢， 好离谱， 咁多嘢食嘅， 我你食两份啊？你早餐， 唉，即系呢个晏昼都应该要节制一下先得咁。 唔使嘅，唉，你得噶啦，你食多啲都唔紧要，唔生肉噶你。 你以为？唔好讲埋咁嘅嘢啊！讲下有啲乜嘢食得我哋啊去参考一下，有啲咩喺安全嘅情况下、疫情下都可以享乐下嘅先。 咁啊啱啦，其实今日嘅享乐时代虽然系我啦， 嗯， 但系其实咧，正确嚟讲咧，唔系我嚟嘅。 即系点啊？ 点样讲咧？系啦，正确嚟讲系我阿妈嚟嘅。 哦， 系啦， 又教我哋一啲煮啲印尼嘢， 系啊系啊，因为咧，我真系发觉由细到大咧，有一啲嘅印尼小食咧，我真系不断咧，即系每一年我阿妈都会整嘅。 哦， 我由细个好中意食啦，跟住开始到有段时间 就乜中意食， 又整啊咁样。 即系由细个好中意食，到而家好唔中意食。 唔系嗱，去到而家咧，我又觉得 又中意翻， 食翻一两件咧。即系唔好食太多啦，因为嗰阵时我阿妈煮餸咧煮好多嘅，食翻一两件咧叫做咩啊咩下咧，啊又觉得几好，都几挂住。咁于是乎咧就直头咧问埋我阿妈咧，喂到底呢一个嘅印尼小食咧点整咧咁样？ 咁啊啱晒啦， 系啦，咁啊 其实我都好好奇咧，即系譬如如果系咁嘅状况，啊你太太又会唔会好好学啊，或者好有兴趣咁问翻个奶奶啊呢啲啊印尼食品点样整嘅咧？既然个丈夫又咁中意食， 佢有问噶，不过我又唔系好见佢有整咯。 喂，你唔知系做人老婆嘅心态系点嘅咩？梗系赞个奶奶啦，哎呀奶奶你真系煮得好好食嘅。 咁又唔学喎、 啊？唔系佢都好中意食嘅，即系每次整嘅时候咧，佢就算即系自己私底下嗰度同我讲，喂，哇，嗰度又有好嘢食啊咁样， 喺嗰度啊， 系啊。 嗰边咧有好嘢食啦，嗰边 啊，嗰边有好嘢食咁样，咁同埋我个仔咧又好，即系都系好中意食呢一类型咁样嘅食物嘅，系啦、 哦， 好啦，嗱，今日我讲呢一样嘢系咩嚟嘅咧？就系、是、香蕉，咁但系点样可以将呢个香蕉咧就整得好好食咧？咁样。 啊 炸，冇错啦。你系咪有食过炸香蕉啊？ 我有听过，有冇食过？我自己印象中唔系好深刻嘅、印象。 嗱呢一个嘅印尼食品，如果譬如 Beautiful Sunday 问阿 Sansa， 佢都肯定会识嘅、叫做 我就肯定自己冇食过。 B 三 Goreng。系啦 ，B 三个 ring 系啦，读得好 ，B 三个 ring。咁呢 个 B 三B 三咧即系香蕉， 哦， 个 ring 咧就即系炸， 哦， 系啦，即系等于咧就 B 三个 ring 即系炸香蕉。好啦，点解佢哋会发展出去到食炸香蕉呢一个嘅食品呢？系啦，原因咧就系因为其实印尼本身咧佢都有好多嘅大蕉嘅， 系啊， 咁嗰啲大蕉咧大家都知道啦，其实个味道好唔好啊，当然见仁见智啦， 方便咯， 系啦，不过咧不过咧，其实呢一类型嘅大蕉咧就成日都系唔好似唔够熟同埋好酸啊嗰个味道， 哦，系咪生生地噶嘛？ 系啊， 吓生生， 即系佢食落个就算佢食熟咗啦，佢食落去嗰个感觉咧，都好似系比较上偏酸少少嘅。 我个感觉同印象咧，就食大蕉咧，会咬落去咧系比较实一啲嘅。除非咧佢系真系熟得好紧要咧，就会变咗烂啤啤啊。咁又唔係喎，通常個大蕉都係比較硬身啲喎。係，點解我食親嗰啲都 同我哋平時食嗰啲即係長少少，即係譬如菲律賓蕉嗰啲咧， 係啦，係 啦。咁嗰個感覺啊、口感咧、味道都幾唔同嘅。好啦，咁因為咧，其實印尼嗰啲大蕉咧，其實佢哋本身都幾少去到就咁攞嚟食嘅，即係唔會話純粹當生果咁食。雖然都會，但就唔會成日咯。咁但係佢哋最主要咧就發覺，呢只蕉既然有啲酸酸地，不如咧佢。整咗佢啦，咁樣整咗佢，咁又可以有其他嘅方法食咗啲蕉咯。咁佢哋嗰度咁鬼多蕉，係咪先？好啦，於是乎咧就諗咗個辦法就係炸啦。你知道東南亞地區咧，因為天氣熱啊，所以佢哋對嗰啲香口嘢咧特別感興趣，因為提高翻嗰個食慾啊嘛。好啦，咁所以咧就會拎呢啲嘅叫做香蕉咧就去炸嘅。好啦，咁如果要整呢一個嘅B 三 goreng 啊，應該點樣去到做咧？其實咧都好簡單嘅啫。嗱，首先我哋梗係準備定嗰啲大蕉。點解你話普通嗰啲長條型嗰啲香蕉係咪唔得咧？我覺得又唔係話唔得嘅，不過咧就真係冇咁好食，同埋因為本身呢啲叫做大蕉咧，佢係要將佢最好咧就切到有少少似嗰啲煎釀三寶嗰啲矮瓜咁樣。咪长条型， 碌碌 系啦，又系啦，斜切，又扁少少嘅。咁你谂下，如果你将嗰啲菲律宾长条型嗰啲蕉咧，你就算斜切，条蕉啊弯嘅，你斜极又有个泡，嚿咧都鬼死咁细嚿，跟住咧就系啦。 咁所以攞大蕉嚟到咁样系横切斜切咧，就个样就好睇啲啦。 个样又好睇啲啦， 又大块啲， 又大块系啦。咁实际上嚟嗰个口感咧。又好強烈喎、好啦，咁於是乎咧，我就由細到大都成日咧食炸香蕉啦。咁阿媽咧就成日都會去街市嗰度咧就去買呢啲大蕉嘅。咁一條嘅大蕉咧，你遇嗰啲大蕉雖然叫大啫，但其實有陣時個 size 咧就唔係好大粒嘅，係啦，可能似係我哋一個手掌打開咁樣。咁就 我想問多一句啦，因為大蕉咧有陣時見到咧，都會有一啲唔係黃色皮嘅喎、 綠色皮嗰啲， 係啊，青色皮嘅喎、嗰啲係擺明係未熟㗎啦， 嗰啲係啊，擺明未熟啦、啊， 但係嗰啲係唔係選擇嚟嘅， 唔係選擇嚟嘅， 買嗰啲做大蕉攞嚟炸就唔係嗰種， 嗰啲買翻屋企慢慢熬到佢熟，跟住先攞去炸咯，係啦。咁如果你話買嘅嗰啲大蕉通常我見到一梳咧就好多粒，譬如好椭圓形嘅，咁係啦，咁全部都係一梳咁樣買啦，咁通常都係有十隻香蕉喺度咁黐住喺一梳咁樣嘅， 咁揀就識啦，買咗翻去啦， 係啦，咁最好就揀少少有啲斑點嗰啲啦，咁 即係熟熟地， 係啦熟熟地，咁食落口嘅時候咧會再甜多少少，因為嗰啲蕉本身係有少少酸啊，我係中意食甜嘅。好啦，咁如果你買咗啲蕉翻去之後咧，咁你每一條嘅香蕉咧，大概咧可以將佢切成兩嚿唔好兩嚿啦，三嚿至到四嚿，打斜咁樣切嘅，好啦，打斜切咗即三至四嚿啦，然後咧就去嗰啲都係印尼鋪啊，印尼鋪咧嗰啲專有啲叫做專賣炸香蕉嘅粉啊。系、啦， 又系专去炸香蕉。 系啊，原来有嘅。不过你呢个时候你千祈唔好问我嗰个名咧 ，exactly 叫咩名字？你同佢讲炸香蕉嘅粉，系啦，咁一定有嘅。咁炸香蕉嘅广东话大家都识啦。如果你想挑战下印尼文嘅 B 三 goreng 嗰个粉咁样咯，系啦。 咁咧佢就會賣到俾你，因為入面印尼鋪嗰啲全部都係好多都華僑嚟嘅，咁、變咗印尼文係啦，肯定識聽噶啦、好啦，咁你買咗嗰個炸香蕉嗰個粉之後咧，佢入面本身都已經有啲圖片咧説明咗，譬如幾多嘅粉，就加幾多ml嘅水嘅，係啦，咁你就跟住佢去到咧就加嗰個份量，然後咧就調不斷喺度搞，搞到佢做一個嘅糊狀先，係啦，有少少似咧，我印象記得係有啲似煉奶咁樣嘅感覺嘅，係啦，嗰個醬望落，無論顏色定還是係嗰個質感啊，都有啲似煉奶嗰個感覺嘅。好啦，喺呢個時候你就準備定個鍋啦，咁啊加啲油，跟住整滾個鍋啦，跟住就啲油整好熱啦。好啦，啲油熱咗之後咧，你就拎住嗰個蕉，咁就喺側邊嗰度慢慢削落去。記住千祈唔好喺上面抌落去喎。 係咪染咗嗰啲粉啊？已經 冇錯，染咗嗰啲粉啦。啲粉係染得勻巡啲，係啦，成隻包住你啲保護曬成隻蕉嘅。好啦，跟住咧就拎佢炸，一路炸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咧嗰個嗰啲粉咧一炸就好似嗰啲就好似天婦羅咁樣啊！ 哦，會漲起啊！ 係啦，佢就會漲，哇一漲。 哦， 係啦，咁你就將佢炸到漲咗之後，同埋帶少少金黃色咧，其實就已經可以撈起，因為嗱。香蕉本身生食都得啦，咁你唔使驚佢唔熟嘛。 好快嘅啫， 其實好快嘅啫，唔使好耐嘅。所以整呢啲咁樣嘅叫少少甜品仔咧，我細個咪成日食咯，因為容易整啊嘛，係咪？好啦，咁你撈翻上嚟嘅時候咧，有個小秘訣嘅，因為即係通常炸嘢比較多油啦，你可以攞翻啲廚房紙擺張 隔油， 係啦， 索油， 索一索嗰啲油先。你可以咧就係打直咁樣擺曬喺嗰個嘅碟上面，個碟下底就鋪咗個廚房紙，咁嗰啲油咧就慢慢流曬落去嗰個廚房紙嗰度，咁啊等佢咧就攤翻凍少少，因為咧即係東南亞地區咧，好多時食嘢咧，雖然佢就話炸啫，但係都係凍食嘅， 好慢 喎。係啦，咁你就等佢攤凍翻少少啦。如果你唔想太凍嘅，你咪暖少少嘅先食咯。咁樣好啦，咁你一食嘅時候咧，你就發覺先咬到佢嗰個好脆嗰、那個炸香蕉嗰、那個好似鬆餅咁個皮啦，咬落去跟住連埋嗰個香蕉一齊咬咧。啊！你就發覺啲味道就出嚟啦。嗱，香蕉咧就已經少咗嗰啲嘅叫做酸澀嘅味道，反而咧就留翻嗰個香蕉嘅香氣喺呢一個嘅叫做炸香蕉嗰度。咁所以咧，大家就可以試一試呢一個必勝過丁。啊，有機會嘅時候喺屋企嗱簡單啦，呢個都唔需要準備特別多嘅功夫就已經整到啦。 你啊講得簡單啊，小白講烹油啊，之後唔知點處理啊，真係。 仲要炸完嘢，有排你抹個廚房添啊！ 係一啲少少功夫啫。 嗰樣先至緊要啊，阿 Barbie 啊， 係啊， 都係少少功夫啫。 我都唔知點處理嗰烹油啊，都係聽下好啦。 好啦，咁啊有機會出街食啦嚇，大家。 好啊， 係咁啦， 拜拜。 是随意气于公路上，再定向缓缓把车窗往上扬，别再忆起痛伤。昨日你坐过车厢，今天我要独往他乡。天一亮，成就我换全新一张。 上，谁离开都不需记载。这一刻假使这太盘放开，又怎可再比赛，不舍得都只会再前进离开。 正能量的作品啊，嚟自 Pandora 的前进号。 哦，系咩？我以为佢几有新歌添， 都几似，我都觉得。咁都好嘅，即系都系啲唱歌劲嘅人啊嘛。 喂， 喂，早晨你好啊，我哋系香港。喂，喂， 香港，香港咩啊？在香港电台打嚟嘅电话，其他嗰啲我全部都唔会听噶。 咁就啱啦！我哋系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打嚟嘅晨光 Morning Call。 今朝早晨光 Morning Call 电话旁边接通嘅系 Pinky， 早晨啊 ，Pinky。 早晨，早晨，大家早晨啊！ 晨光 Morning Call 啊吓 ，Bobby 系啊， 系早晨。我知道阿 Pinky 咧打电话上嚟咧，都有好多嘢想同我哋分享一下，系咪啊？ 系啊，系啊，因为咧真系，因为之前咧真系翻份工咧，真系冇时间打电话嘅，但系而家咧因为疫情关系咧，真系被公司裁咗员。 哦， 系啊，四月一号咧，咁佢就话俾我听，就话无薪假都唔放啦，咁嘅，因为公司都系啦，租金啊各样嘢咁样，我都喺嗰度都做咗好多年噶啦。 Pinky 你本身系做开边行噶？ 都系美容咯，系啊，因为真系由过年到而家，即系公司都放无薪假，或者系即系局部分啲同事都要放咁样，系咯。咁但系就我生日啦，咁自己都谂开啲，咁都好快揾到嘢做嘅，因为都系后生。 哦，系啊，系啊，有冇话咧？即系虽然就被裁啦，咁但系公司话疫情过后，咁啲客人多翻嘅时候，都会谂翻会唔会合作啊咁样。 哦，咁暂时都唔谂噶啦，因为点解咧？都佢都麻烦嘅，系啦，系啊，应该都好麻烦噶。 咁 一路你去年个年尾咁，你一路都系嗰个环境都系麻麻地。 明白，明白，系。咁你自己有冇好彷徨啊？有冇啲特别嘅打算 啊？冇，因为我先生佢有嘢做嘅，系啦，但系佢辛苦啲咯，系咯。咁样我就系都好快揾到，又揾到另外一份工，就系唔系做美容啦，就做保安咁样，系啦，暂时做住嘢先啦，系咪？ 你呢个心态好好啊，即系有时冇所谓嘅，咪当系一个时势俾你转换。 是啦，一定要自己即系心态好啲咯，因为而家系啦，有朋友帮你啊嘛，最紧要系嘛，呢个香港人咧，即系其实系真系几好噶，我呢度系即系讲下香港人咧，其实即系呢个疫情咁样咧，系啊，即系话譬如有啲好耐冇见嘅同事啊，我打俾佢，喂，有冇嘢做啊？真系冇嘢做啊，俾人炒咗啊咁啊，因为我有个保安牌都几年嘅，之前考咗嘅，咁一路都冇嘅，咁跟住人哋话啊，帮你揾到啦，暂时做下兼职啦，咁你去工啦。 咁你都未雨绸缪喎，即系一早已经考定个保安牌。 哦，咁系，因为之前系谂住即系做唔到都做保安嘅，但系始终人工系争啲嘅。咁讲真系啦，系咪啊？美容你同保安系即系个人工系争一半嘅，咁但系人就始终你都要系咪啊？ 明白嘅。系咯，咁而家就算睇好多報道咧，又話譬如有啲外國嘅航空公司有啲真係機師嚟嘅，咁但係而家可能公司面對緊嘅問題，佢哋都翻咗去自己出生嘅地方嗰度，即係揸推土機啦，原本揸飛機係咪先？咁我又有識啲譬如精英運動員嘅香港嘅，咁本身係教跑步嘅，咁好彩佢就係又考咗個的士牌。咁啊，變咗而家又可以揸的士幫補家計啦。 係啊，你一定要有咁嘅心態，即係因為真係太悶啦，個人都係嘅。因為點解咧？你坐下坐下咧，個人咧真係嘅，即係 順便鼓勵一下同行咧，真嘅你要自己，真係要自己，因為呢個係暫時性啊嘛，係咪先？係嘛？咁你做幾個月啊，或者半年啊，咁你如果真係好翻境嘅，亦都可以入翻行嘅。 明白，明白，明白。 係啊。咁啊，順便鼓勵一下我屋企人啦，喺澳門嘅，咁樣即係個個身體健康啦，祝佢哋係啊，因為都年紀都大嘅咁樣咯。 好啦，多謝你嘅電話啦，我哋希望你都事事順境啦，好唔好啊 ，Pinky？ 係啦， 多謝曬你。 好啦，拜拜。 拜拜。 大家咁啊， 真係。 我過去那死黨早晚共對，各也扎職以後沒法暢聚，而終於相約到，但無言共對，疏淡如水。日夜做見爸爸剛好上身，卻霎眼看出他多了皺紋，而他的蒼老感是從來未覺，太內疚擔心，最心痛是愛得太遲，有些心意不可等某個日子，盲目地發奮，忙忙忙其實自私，奉春也習慣，有壓力要我得志，最可怕是愛需要及時，只差一秒，心聲都已變歷史，忘記亦放肆，見我愛見的相知，要抱要吻要怎麼也好，偏要推說等下一次。 有時都是的，即不同的時勢就造就不同的英雄的。 嗯，啱啊， 行行都可以出狀元的。 是啊，最重要面對著逆境的時候，大家保持著一個樂觀的心態，是不是先？繼續向前，因為多些人支持呢，也是最重要的，互相鼓勵啊。 沒錯，希望今天大家都可以由心出發，充滿正能量。 明天再見，拜 拜。